住得幾間宿舍咧，一係老豆，一係老母就係做差人噶嘛。咁佢阿媽咧又把槍，佢細個攞過嚟玩。系咪有合情理先？ 好在唔系姨妈嚟做呢个警察，如果唔系真系叫姨妈跟啊！真系。 星期四晚，城寨宴。 好，我哋又翻嚟啦。 喂 ，YouTube 嘅朋友。 係啦，係啦。嗱，聽 audio 嗰邊咧，就會覺得我哋好似喺度唔知做乜嘢咁樣。 係，又以為 hello 啦。係啦，咁就唔係嘅。咁我哋而家啱啱咧，就即係 YouTube 嗰邊又上翻啦。咁所以咧，又由頭嚟過咁樣嘅，好似。係啦，咁今日就有新安排啦。而家嗱，今日星期五嚟嘅，我哋嘅時間就調咗今日啦，星期五啦。時間亦都係改咗嘅，係8:30 to 10:30嘅。係啦，咁亦都有個新安排，就係而家咧。大家會見到我哋 YouTube 嘅畫面嘅。 大家亦都唔好有啲期望，有啲厚望咧。YouTube 開綠燈俾我哋播歌喎， 就財不時啊！ 你又想啊？即只不過咧，因為最近咧，我哋聽到唔少唔係我哋嘅忠實聽眾，但係耐唔少嘅聽啊，城寨嘅朋友咧，佢話：因為幾時做翻推歌啊？究竟 係 啊！我啲拗頭 做咗半年嘅咯喎，已經。嗱， 事實上咧，又唔可以怪人哋嘅。我哋係呢個內容提供者嚟噶嘛。咁你令到接收你提供嗰啲人都唔知道你有呢個節目，咩原因呢？原來咧就係咧，佢淨係睇 YouTube， 淨係知道 YouTube 唯一嘅渠道咧就睇城寨嘅。咁於是乎咧，我突然間佢咁樣講完，我諗，咦，不如我哋咧好。就俾五分鐘大家，等你知道咧。除咗 YouTube 之外咧，我哋咧就會飛到另外一個 website 嗰度咧。嗰個 website 咧就係我哋嘅 audio cast 嚟嘅，即係直播 audio 嚟嘅。嗰個 website 係可唔可以讀一次啊？ 嗱，嗰個齋聲嗰個 website 咧就係 HTTP 啦，跟住就即係:// 啦，星齋 .listen2 係二 myradio.com， 咁啊噏到199啦，嚟多次啦 ，HTTP 嗰撇嘢啦，跟住 singjai singjai.listen， 跟住二 listen to myradio 啦 ，myradio 即係 myray 啦 .com， 就係呢個網址啦，咁就聽到聲嗰一部分啦。 咁如果唔明咧，你睇翻我哋嘅 page 啦，又有條 link 添嘅。 喂，咁啊，又問一問阿 Lance 先啦，即係嗰條而家喺 Facebook post 嗰條 link 啱唔啱嘅咧 ？YouTube 嗰條 link 啱嘅 ，OK， 好得，好啦。 OK 嗱，咁咧我哋而家咧呢個就係呼籲嚟啫。 冇錯。 咁呼籲之後咧，我哋正常做翻一個冇畫面嘅節目啦。但希望你而家睇到畫面之後咧，我哋你去翻我哋 Facebook 啦，我哋 Facebook 嗰個 page 咧就係 facebook.com 跟住 / 乜嘢 ？Angry Duo 點樣串？ Angry Duo 啊！憤怒的兩條友 係啦，嗱，我哋嘅聽眾全部都識得嚟呢度啦，但原來有好多咧唔識得嚟呢度，亦都唔係我哋嗰啲好 hardcore 嘅聽眾咧，就真係以為淨係都 YouTube 有嘅啫。咁於是乎咧，如果你睇完呢個畫面咧，你而家直接上埋 Facebook 頭先我哋 up 嗰版咧。你又睇到我哋所有嘅 links 都喺嗰度嘅， 或者咧，如果你即係搜尋啦，頭先聽唔清楚個網址，搜尋咧怒漢推歌聽眾專區，專係尊貴個專咧， 冇錯， 亦都會揾到呢一版嘅。 冇錯啦，咁我哋開始正常做翻呢個音響嘅推歌啦。 係喎 ，OK， 好，咁 我哋去歌， 好去歌啦噃。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under screens, but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em what you're worth, make 'em go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 to hold after a hurricane comes a rainbow. Maybe a reason why all the doors are closed, so you could open one that leads you to the perfect road. Like a lightning bolt, your heart will glow, and when it's time you know,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ive. 是这样的， 幾型，有些 reverb， 是的，是的。咁呢首咧就係 Katy Perry 啦，我哋嘅偶像啊嘅 Firework 係啦， 我哋嘅偶像，我冇偶像， 我嘅偶像， 我嘅肉偶， 我嘅偶 肉偶同偶像唔同嘅， 肉偶係咩嚟㗎？ 即係淨係肉體方面嘅偶像。 O K， 我以為某一種蓮偶嘅品種嚟添。 哦，唔係啊，誒嗰啲蓮偶通常肉偶係唔買得嘅，因為唔夠嗰啲爽啊。 O K， 係啦，呢首叫 Firework 啦，咁啊揀呢首歌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琴。即係呢首歌咧本身咧，其實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即係佢都係同即係 target 啲年青人啦，佢裏邊嘅內容啦，同埋嗰個 MV 咧都係有講好多，即係好多弱勢啊，或者係可能即係肥嘅女仔啊，或者係一個 肉偶 一個病童啊，或者係一個同性戀者啊咁樣，即係呢一啲即係佢話即係。大家其實心裏面都有團火嘅，都其實咧唔應該即係咁驚，或者係應該要好好咁樣去實現自己嘅潛能啊，類似啦。 好勵志。 咁喺一個心口裏面即係發出自己嗰種嘅即係火花啊，即係煙花咁樣。嗰個MV 喺布拉格拍嘅，好似咁就好靚拍得，同埋即係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即係好勵志啦。和呢一啲年青人咁樣。 Katy Perry 成日都勵志嘅喎，即係佢有啲角色咧，即係直頭係好似吳君如飾演嗰啲醜女咁嗰啲，嗰首唔知咩歌。 TGIF 嗰首叫係啦，Thank God It's Friday。 即係佢又係咧，因為其實一個社會裡面咧，即係一啲平庸啲或者邪惡啲嘅物種會多啲，即係會令到嗰啲人咧都係你嘅客仔嘅話，你就成為好成功嘅歌手。 冇錯，即係認同埋啊，令到即係唔同嘅類型嘅朋友都會認同佢。咁呢首係 Katy Perry， 咁當然啦，佢呢一首咁即係佢啲炸歌有一個系列嘅歌咧，其實佢成隻碟叫 Teenage Dream 啊，即係 for 嗰啲即係後生仔嘅，就係 target 啲鬼仔嘅中學生啊嗰類啦。咁所以咧，佢真係釋放呢個正能量， 冇錯啊， 亦都係擺出一個正能量。 同埋唔好周圍走去 J 啊 J 咁樣嗰啲。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係揀呢首歌咧，嗰個即係背後嗰個。嗰樣嘢咧就唔係唔好笑嘅，因為琴日咧就放咗煙花啦，所謂國慶煙花啦。係。咁但係真係覺得即係我自己當然冇睇啦，亦都即係電視冇睇啦，去就更加唔會去啦。係。即係但係我覺得係好冷血嘅，我覺得呢個喺呢個日子度放煙花，因為呢個即係南丫海難係仲未搞掂噶嘛。係。而南丫海難嘅嗰啲家屬咧， 阿古女士 係啦，就前兩日古太啊，前兩日先至即係佢哋又再出嚟即係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啦，聲淚俱下咁樣，都係講咧就係話，喂，政府究竟即係嗰個報告啊出咗，但係又唔 會透露俾佢哋聽，就以呢一個咧就話可能會有呢啲刑事嘅追究為理由咧，就即係將部分嘅內容咧就唔披露俾佢哋聽。咁而家佢哋咧就冇嘢可以即係繼續做啦，冇嘢可以跟進或者冇嘢可以即係索償啊，同相關嘅人嚇，即係犯錯嗰啲可能係船長啊，咪海事處長啊嗰啲咁樣就冇得索償。咁變咗其實已經幾年啦， 兩年啦， 係啦，兩年啦。咁就依然係呢個冇下文嘅，咁即係我覺得真係沉冤未雪。咁但係咧，即係琴日咧就已經又再放煙花啦。咁好咁之前仲話咧整嗰啲咩嚇慶祝呢、這個嚇抗戰嚇七十週年， 仲加埋嗰個 pattern 上去喎。 相有加到係嘛？我冇睇 啊。我唔知道，我都唔會睇。 唔係佢嗰陣時曾經有一個嘅建議，就係加啲炮火聲啊，同埋加嗰啲嘅防空警報，令到大家咧感受到呢個戰時嘅嗰種恐。 其實九七年應該放啦，呢啲防空警報 日日都要放啊。其實係啊，唉，我覺得又是九二八，我覺得更加應該要放。咁但係就好在咧，就好最尾咧，就係呢一個建議咧，就冇被採納到嘅。係就即係呢個咁昂誇嘅建議。 乜嘢人建議啊？咁 short 㗎。 佢係一間 PR firm 嚟嘅，即係佢承包咗呢一個 show 嘢嘅喎， 係。係啊，唔係啊，佢嗰陣時接受訪問咧，佢講得好認真，佢覺得好有噱頭。 嗰啲係乜嘢嘅承包商嚟咧？ 應該 係 啲應該係一啲 民建聯外圍組織嘅 friend 嘅親戚嗰啲公司咯。 可能係啦。 喂，你邊度有啲正常公司入到去做嘅啫？你見到街邊啊，幫政府做嗰啲吉祥物啊，嗰啲區域分界嗰啲。咁嘅整個鼓喺度慶祝國慶啊，咁你已經知道嗰啲係咩公司啊，大佬。 係冇錯。 即係你如果嗰啲公司咧，個正常嘅市場嚟講，根本唔放在眼內。我點會俾你爭個 job 嘅啫？你整嘢咁肉酸，除非你唔使錢。 喂，但係咧，如果咁講咧，就岔開少少。你既然講到嗰啲吉祥物啊成咧，因為我屋企附近咧，即係東涌嗰度咧，其實都會見到有一個嗰啲木板咧，即係話即係慶祝國慶唔知幾多週年咁樣。咁而過往咧，嗰劈嘢咧就好誇張嘅。咁咧就整到鬼馬六咁樣啦，但今年咧就相當之樸素，就只係一塊木板就畫咗啲畫咁樣嘅啫。咁我認住咧，我明啦。而家咁講起， 其實好易明嘅啫， 就係因為呢個即係維穩費啊，可能即係太多去咗其他嗰度，即係去咗啲外港之星啊，即係好多 job 噶嘛，依期下一陣都會講到噶啦。 嗱，我又唔覺得係喎，嗱，我都有留意嘅，即係我又覺得喂咁簡陋嘅點解？咁咧我就覺得反而咧佢哋漸漸得逞啊。啲維穩費派少係呢個原因，即係成個社會嘅氣氛咧，都好多企喺佢哋嗰邊啊嘛。藍絲嗰啲又好成功咁樣得到， 唔使再俾 咁多 budget 啦。即係你做一個做，我觀察到啲咩令到覺得咁咧？因為以往咧嗰啲燈膽猴啊，好 Q 肉酸嗰啲咧，咁國慶咁慶， 我見過啦，同你哋一齊喺中華影過嗰啲相。 你留意一個慶就係簡體字嘅以前， 而家寫繁體字， 而家寫繁體字喎。 哇！佢要逐咪畫， 唔係要逐粒燈膽嚟計個口尺寸啊！高大個價，即係你從此可以睇到咧，由舊年係殘體字，今年用翻正體字之後咧，佢哋係 cut 個 budget cut 得好交關啊！即係我身為一個製作人咧，我知點樣報大條數噶嘛，即係苦肉計鬧好啊！你知唔知我淨係嗰四隻字，我要七百幾個燈膽啊！但係其實舊年五百個搞掂，就因為我要整繁體咯。但係佢冇寫個繁體落去嘅，但係整咗出嚟真係咁多，我哋自己數啦咁數嗰啲人又懵盛盛，又唔知道啊，係喎。今年正體字喎，咁所以見到咧九龍城區咧，全部個慶國慶兩個字都係正體字。 咁其實另外一個即係如果 cut budget 嘅時候，另一個嘅點解嗰啲出嚟嘅嘢係變咗簡陋咗，又或者係即係總之係核突咗嘅咧，亦都可以推敲正從另一個方向推敲嘅，就係咧即係始終咧好多時呢啲都係即係 subcontractor 咁樣嚇，幾層幾層咁樣食價食價，係啦，半上半，去到最尾嗰個，去到製作人嗰部分咧，就其實就剩翻好少錢。咁嗱，如果個水喉上邊嗰嚿budget細咗咧，即下邊最尾剩翻個又細咗啦， 冇錯， 仆街啦。 所以咧，佢今做得好核突，好簡樸， 係 都冇聲出， 係。 反正平時冇人理嘅，你做啲乜都 係。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但係啦，講翻呢一個即係煙花匯演啊，所謂咁。但係咧，即係我都見到網上有啲人 post 就係啲無線啊，有訪問嗰啲市民嘅，即係去睇嗰啲市民咧。其中一個市民咧就講話：，唉，舊年冇放到，今年放翻咧，真係覺得好有親切感啊！ 哇，唔係啩？咪真㗎？ 真唔係佢 cap 曬圖嘅嗰啲人 ，cap 曬圖有埋字幕嘅。 我懷疑而家 真嘅。 我懷疑而家呢啲係請啲人翻嚟嘅，使唔使咧？你覺得？ 我唔知嗰個被訪者有冇口音，又冇睇嗰段片啦，只係睇 cap 圖嘅啫。 哦 ，OK， cap 圖 ，cap 圖嚟嘅嚇。咁但係睇嗰個打扮咧，就似係香港人嚟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我估咧， 即係其實咧，港豬咧真係越嚟越多嘅。 係啊，越嚟豬添啊， 仲係啊，越嚟越豬。 喂，即係其實我頭先咁問咧，都係我明知故問嘅啫。因為我同阿周老闆平時宵夜嗰個時間咧，去到嗰個地方咧，嗰啲人根本都係活生生嘅冇口音嘅香港人嚟。 係， 但係佢哋啲行徑咧，佢哋啲諗法咧，都係唉得啖笑。 係， 喂，即係趁就嚟播歌啦，想講一單私人嘢啊，即係借支麥嚟私用啦。 係， 有一個叫 MK Low 嘅聽眾咧， 係， 佢送咗個包裹俾我咧，我第一眼見到咧，我真係好感動。 係。 即係張蝦餃重現在我眼前咯，即係 仲要係食物元大啊！我覺得係 食物元大啊，大一少少， 係係 OK， 漲咗少少，同埋大一啲啲咁多，咁同埋即係佢張蝦餃咧，成個形狀咧，帶cut咗一個 cushion 啊， 佢畫咗一個蝦餃嘅樣出嚟啦，咁就將佢帶cut咗落去，印咗落一個 cushion 嗰度。咁啊 ，cushion 嘅 size 真係好似一隻貓， 同埋我懷疑佢唔係印添啊，睇有少少筆跡嗰啲， 即係就咁 畫。你睇須係畫嘅字啊， 咁犀利！ 我估啊，咁咧仲有佢誒有張卡俾我嘅，係就哇真係好似啲眼神， 係啊，好似啊， 係咯，唉真係令到有啲滾動啊！真係多謝你 MK 咯，咁我終於都見到啦呢個禮物，真係好多謝， 真係有心。 咁咧同埋啲呢個歌順便點俾埋我嘅愛女聽啦， 係。 Was a secret chord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es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ll, your face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in the moonShe tied you to her kitchen chair, and 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you drew your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Baby, I've been here before. I've seen this room and I've walked this floor. You know, I used 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ou. And I've seen you flap on the marble arch. And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cold and it's a broken heart.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 let me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low.But now you never show that to me, do ya? But remember when I moved in you and the holy dove was moving too, and every breath we drew wa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 Maybe there's a God above, but all I've ever learned from love was how to shoot somebody who outdrew you. And it's not a cry.That you hear at night, It's not somebody who's seen the light. It's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Karen Ann 嘅 Hallelujah， 咁啊，我本身就冇宗教信仰嘅，咁但係覺得呢只歌嘅感覺咧，真係好啊，好適合即係我悼念一啲嘢嘅感覺啦。咁咧就即係除咗悼念蝦餃之外咧，因為其實都幾多朋友，即係我聽眾朋友同埋網台有關嘅朋友咧，都關心，即係甚至我同事咁。因為原來因為我哋平時 break 咧，我哋冇睇畫面噶嘛。原來有時自己睇翻 YouTube 咧，因為原來日日都蝦餃都見一見街坊。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對某啲朋友啲聽眾咧，對蝦餃有感情，因為咧有我見到。有百零安慰咧，即係 comment 俾我咧。有啲人都話，雖然係素未謀面，但係即係蝦餃好似好親切咁啊。原因就係、是、就係、是、個原因就係咁解。係咁咧，甚至乎咧，Pamika 咧，女王咧，佢話同我講佢話：，你放心，蝦餃已經投咗胎啦。咁講，佢唔知點知佢投胎。 哦， 咁你可能投 算到 係啦，唔係即係佢話同佢中咗驚咁嗰啲。 OK OK OK。 咁咧同埋有啲儀式咁樣，可能佢有啲佢行內有啲嘢係。即係係越嚟安慰人嘅都唔定嘅，即係我覺得係，咁唔緊要啦。咁咁蝦餃投胎做人，咁我下一世我投胎做翻只貓咯。係啊，即係可能咁樣撞翻都唔定嘅第時。 唉，我哋今世積咁多業，應該下一世都係做動物㗎啦。 係啊，做貓幾好啊。 做貓 OK， 都係睇下遇唔遇著個好人家啦。 唔係咯， 即係你喺街度俾 好唔好彩啫，出入好大。 係，梗係啦，你喺街度俾人用氣槍射啊，或者俾嗰啲人去即係先虐貓嗰啲 踢個肚啊， 係啊， 真 係即係可以好大分別㗎嘛。 即係如果我有蝦餃咁醒目咧，我應該避過到嘅應該。即係起碼唔貪心，即係蝦餃任何見到嘢食睇都冇曬人，佢先埋去，佢先食嘅，即係唔會一樣食飆到嚟嘅。嗱，貓咪嗰啲咧，即係我哋白貓咧，佢好蠢嘅，一聞到嘢聽到聲，啲膠袋嘅 temptation 嗰啲聲咧，咔一聲即刻逐一聲飆出嚟，唔理啊，嗰啲就死先嘅通常。 咁啊中招啦。 係啦，咁但係蝦餃咧，佢最尾先嚟嘅。係。咁所以做貓都要做一隻醒目嘅貓， 同埋一隻謹慎嘅貓。 係啊，冇錯。咁咧點解即係話講咗悼念咧？我睇嗰個新聞都唔～開心嘅， 係啊！喂，呢度真係 down 到爆喎，實實，即係咧，即係頭先你講即係悼念 Hallelujah， 即係我覺得仲有悼念就係，我諗呢兩日都會講好多係即係悼念呢一個即係香港即係越每況愈下啦，即係香港嘅學術自由已死啦，即係香港大學嘅即係嗰啲所有呢啲嘢乜乜已死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悼念還悼念，即係我哋都要俾翻自己咧一啲嘅力量先得。即係雖然個心情係好好惡劣，即係你見到咧。嗰、那個係係好好離譜嗰種干預咧，離譜到即係我覺得嗱，離譜還離譜，即係越嚟越，譬如見到阿馮敬耀呢、這個學生，即係校委會嘅其中一個成員走出嚟，即係做呢個 whistleblower 爆大鑊咁樣講翻不同校委嘅理由咁樣，即係嗰啲藉口應該話，嗰啲藉口嘅方法絕倫噶嘛，離曬譜噶嘛。 仲要咧，佢咧諗一日先至回應嗰啲人， 係啊， 死啦！究竟我係咪講有講過咧？即係成日佢根本佢唔即刻反駁，就肯定有講過。 係，肯定係啦。咁係啦，見到即係嗰啲嘅荒謬嘅程度，我哋見到係。即係好嗰種干預，連阿馬飛森跟住嗰日都走出嚟訪問話，即係佢你知馬飛森直腸直肚， 我 佢居鄉 佬 啦，鄉下佬嚟咁啊，即係阿行醫喺非洲行醫， 係咯， 鄉下佬一個直腸直肚，咁就講就話，唉，睇怕都係應該北京後面發功啦咁樣，即係講埋出嚟啦。跟住第二日又俾呢個文匯報即係搞啦。 咩？你點知啊？有咩證據啊？ 係啦，即係跟住話佢呢個咁嘅品格又唔適合做呢個講嘅廣大校長啦，又想搞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啲即係我哋都見到係好好離譜嘅情況越嚟越嚴重，但係我覺得更令我痛心，更令我覺得即係想悼念 Hallelujah 嘅咧，反而係咧市民同埋啲學生嘅反應咯。嗱，你見到譬如話嗰晚咁樣，啱做完撈鬆就係禮拜二晚嚟嘅嚇。咁如果撈鬆，我同我僆仔去食咗少少嘢之後，我就過咗廣大。咁但係咧嗰陣當然可能我出發嗰陣都有啲晏㗎啦，因為佢哋咧。就有一啲嘅救生就號召十點鐘喺呢一個即係廣大裏邊一個地方叫中山街，或者而家叫開心廣場， 好鬼核突，真係幾開心舞嘅廣場。 即係以往咧，好似叫日仙廣場咯，而家竟然變咗溪仙廣場啊！而家 可能是國語嚟嘅。咁係啦，咁就喺嗰度咧就搞咗一個叫做即係都係燭光悼念嘅晚會。咁雖然我覺得呢一個即係燭光悼念呢樣嘢係有啲戇居嘅，咁但係即係叫做都係有一個即係集會咁樣去即係對呢、這個呢件事咧，即係否決咗陳文敏嘅委任嘅聘任呢、一樣嘢一個反應啦。但係當晚咧，結果大家都見到啦，跟住嘅新聞部咧都係得個廿幾人嘅啫。係。我去到咧已經散咗水添啦， 廿一個人嚟， 係啦，已經散咗水啦。咁結果我都係接我老婆走咁解嘅啫。 係係 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因為咧，嗱，其實大學嘅本部咧都好多好多宿舍嘅， 嗯， 啊近近地嘅有個叫做太古堂啦，即係 Swire Hall 啦，係宿舍嚟嘅。 係。 咁跟住以嗰度有個以往我哋叫 Lee Hall 嘅，而家唔記得咗叫咩啦，即係都係好近嘅，都喺翻大學嘅 campus 裏邊嘅。但係嗰晚。是一個學生都冇落嚟， 係嚇、啊、會咁， 完全冇。究竟佢哋唔知啊，定係咩咧？即係照計，就算唔知，喂，知道咗有一個即係唔知有舊生搞呢樣嘢， 嗯， 而係你聽到呢個消息，喂，啲學生既然住得咁近，都應該嚇落嚟啦，大佬，冇、啊，完全冇反應。跟住係之後啦，跟住陸陸續續呢幾日啦，先至有嗰啲即係可能係唔同嘅學生嘅會，即係可能屬會，譬如話法律學會啊，或者係呢個文學院的學會啊咁樣，先會出一啲聲明。咁同埋咧，即係話我都打聽過啦，即係打聽過一啲記者朋友啊、救生朋友啊咁樣，就係話喂，究竟會唔會搞得成罷課咧？因為我覺得而家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搞罷課，亦都係應該係最應該搞嘅。咁但係打聽過咧，好似話罷課係唔係好似搞得成嘅。咁我覺得喂，而家搞嗱廣大你自己咁樣俾人搞法，陳文敏咁樣俾人搞法。而咧，你學生自己都唔企出嚟，即係唔好講其他院校支唔支持先啦。即係之前阿阿撈松細良都有講就話，即係其他嘅學校嗰啲去曬邊咧？即係中大嗰啲校長阿沈祖耀嗰啲去咗邊咧？我唔講嗰啲先啦，講翻你廣大自己本身嘅學生，你都唔走出嚟，淨係得一個馮敬耀，即係而家好似做咗烈士咁樣，好即係真係自己孭曬，孭住一個好，即係其實後果好嚴重。係咁變咗，我覺得係即係呢樣嘢，真係令我覺得即係嗰種港豬或者咩咧，嗰樣嘢令我好心寒。 喂，但係其實咧，佢呢種烈士咧，所謂佢爆大鑊咧。其實喺美國咧，呢啲人係上 Time Magazine 嘅風雲人物嚟嘅，大佬。 風雲人物嚟 嘅，即係曾經好似有個唔知咩Enron 定唔知咩爆咗啲大鑊出嚟咧，有一年啦，早幾年啦。喂，即係你係成個國家感謝佢爆大鑊嘅， 梗 係 啦， 因為令到一啲嘢更加透明 啊。係啊，你過往嗰啲咩水門事件啊，或者近代嘅斯諾登啊嗰啲咁樣。 但我聽到唔知阿范富人定唔知咩，話品格有問題啊。 品格的問題咧，就啲校委有講啦，屈榮賢就仲緊要，佢就話你慶幸而家身處大學，暫時又唔使得。 係，你都身處喺文革嘅時候啊，你搶俾人勾埋出嚟啊？ 咪係咯，類似啦，即係話跟住話，誒而家咧，你而家即係第時咧。你點樣揾工啊？即係嗰啲全部都係你嘅嚇未來，即係嗰啲嘅僱主啊，見到即係咁。 喂，但係越俾呢啲人咁樣臭罵咧，其實真係越有光環。光環是這樣造成的啊！根本喂，俾你咁樣鬧法咧，喂，我俾你讚我先想安個頭落地啦，大佬。 喂，講開呢、這、一個即係阿馮同學咧，即係既然係一個 whistleblower 咧，我就播翻一首叫 whistleblower 嘅歌俾大家聽下。 OK。 Don't judge Carvers. She might be sleeping on the concrete, but really he's a superstar known over the city. Garbage. Cheap licks. We'll carry on if you want to, but we don't have a place for you. Sorry, it's a pity. How can you be wrong when you're not?You're so damn right. Whistleblowing in the wind's our only lifeline. So tell me what you k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So I can whistleblow. Just cool down and keep calm. You should carry on now.People got your back when you're working undercover. The Chinese whispers coming from a left side. Tell you that you're small and you got to stand upright. How can you be wrong? You're not, you're so damn right. Whistleblowing in the wind is our only life. Truth be told, I think that we throw love around. It's not a pack of cards or a choice between two asses. They say to shake it down to Babylon and get your fucking rabbit on. Flex up your biceps, buy a rock and peacock. Kiss the girls and make them cry. Leave them high and leave them dry. This is not a lullaby. How can you be wrong? You're not, you're so damn right. Whistleblowing in the winds are on. Life, life. Tell me, tell me what you k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bl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Come on, tell me what you know. Just give me some more info.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blow. Civilization. So blower 呢首真係即係吹雞者啊！係樂隊咧就叫 Will and the People， 咁就係一個英國嘅一隊即係 indie band 嚟。呢啲真係名不經傳嘅 indie band。咁我哋呢個節目咧都經常都會播下啲 indie band。 包保香港冇五個人聽過係咪？ 肯定冇啊！隨時我隨時呢個首播。我唔知真係會唔會有人咁得閒到即係會揾啊？ 喂，不如借30秒嚟音樂通識啊！因為頭先 ending 咧嗰啲聲咧。你唔知道有冇阿周老可能知道玩過叫一個叫 tap echo 嘅嘢？ 冇冇， 佢尾嗰啲咧想，我懷疑係而家現今科技模仿翻 tap echo 嗰個效果嘅。 係 咁咧，古代嘅 tap echo 咧就係一個錄音機啊，裡面咧有啲 quarter inch 即係四分一寸嘅 open reel 嗰個帶咧，即係聽視聽者咧，以為錄音，即係嗰陣時嘅年代咧，係冇數碼錄音噶嘛。咁咧 cassette 帶咧就都未流行添嘅，即係70年代之前。咁就用兩捆嘢咧就係錄呢啲嘅。咁但係cassette 帶同埋嗰一捆 quarter inch， 即係一個兩個碌開卷式嘅啫，中間咧就發明咗啲。類似卡式機，但又不普及的電台才用的，即係大大餅四方方入曬落去個，即係將嗰啲 quarter inch 四分一寸打入落個 cartridge 嗰啲。咁咧佢咧個 echo 咧裡面咧就有個咁嘅裝置嘅。咁咧每壓一個音落去咧，個 signal 經過咗嗰個 tape 咧，佢真係錄低佢嘅。 OK。 咁啊錄低佢之後咧，佢有幾個磁頭，嗰幾個磁頭咧就分距離嘅。咁就再讀翻你錄咗段嘢落去，即係你一路講一路唱歌咧。佢一路就錄落餅帶度，而嗰餅帶係 loop tape 嚟嘅，可能幾十尺長啦。咁就 loop 到最尾咧，就有個洗磁頭洗翻啲聲佢嘅。即係話咧，因為以前我哋卡式錄音機可以播可以錄咧，原因就係一個磁頭裡面個裝置咧有兩範嘢，一範嘢嚟 play 啲聲，一範嘢嚟洗啲聲嘅。咁咪變咗錄又得洗又得咯。咁佢個裝置咧就喺個 loop 個頭嗰度，就有四五個磁頭就嚟 play 住個你播嘅嘢。咁如果磁頭咧，可以俾你控制得越密嘅時候咧，即係個距離啊，即係佢有個mechanic 嘅鈴嘅，一鈴個掣咧就將啲磁頭咧就好近， 咁好近嘅時候咧，咪喂喂喂喂喂喂咁咯。咁如果好遠咪即係拉翻遠嗰幾個詞打個距離咧，咪喂喂喂喂。咁其實咧，佢又冇數碼系統，又唔係用電容，佢直頭咧用一個好原始嘅 tape 錄音嚟播翻幾次出嚟。咁咧頭先 ending 咧嗰啲聲，喂喂喂喂喂喂又快又慢咧，就係咧當你錄咗個段音落嘅時候，你中途擰嗰個。那個距離咧就有呢個效果噶啦。 OK， 咁我以我所見咧，近來咧都有啲數碼咧，即係啲 programmer 咧就利用翻呢個數碼科技咧，就模仿翻模擬翻嗰種 tape echo 嘅一個 effect 嘅。 嗯， 咁我聽落都似，因為清啲嘅。 係， 咁舊嗰個就錄出嚟就朦啲。你嗰條帶咧，如果好耐都唔換嘅話咧，仲朦。係，咁有翻嗰啲風味咁樣。 係，應該都係即係一啲。係啦 ，digital 模仿㗎啦，咁啊而家都好多啲 plug-in 啊，成啊都可以做到呢啲 effect 嘅，係啦。咁呢個 Will and the People 啦 ，Whistleblower 啦，呢首歌咁都係即係講翻啲 Whistleblower 都係講緊阿馮同學咁樣啦。咁即係始終即係啦，即係校委會又話要懲處佢啊，咁樣又話佢即係大話精啊，又話佢即係不做不實啊咁樣。 喂，你爆你嘢點算大話精咧？ 佢即係佢跟住話佢講嗰啲嘢唔係呢個如實報導啦，類似話呢個斷章取義。 如果好衰唔衰有人錄咗音嘅，點樣自處咧？嗰啲人講得咁大。 嗱，佢哋咧，我聽聞咧，原來好似話咧，佢哋係有一啲嘅防範嘅措施嘅，開會嘅時候。 防錄音 係啦，佢就將。因為佢相信咧，即係佢校委會嗰啲成員咧，相信呢個而家錄音都係用電話錄啦。於是咧，大家咧都要開會嘅之前啊，拎曬電話出嚟，擺開曬。 咁如果帶兩個電話咧， 係咯，又或者我用呢個咁筆唔得嘅咩？ 係咯， 真係。係咁算啦，嗰啲人嘅智慧係咁就嚇咁樣。咁但係咧冇錄到音咧，話 其實應該喺泳池開會咯。係，佢讀僥咧喺泳池開會啊，你知唔知啊？ 因為錄出邊錄唔到啊。 唔係啊，係個身任何嘢都俾你赤條睇曬，又冇帶到槍啦，又帶唔到錄音機，影唔到相啦。咁啊，坐喺個擦古池嗰度，個單交易就口講口賠。 係， 一出翻去著翻衫走咁樣。 O K， 即係要唔著衫嘅。係 啦，係啦，下次我可以模仿下讀僥啊。係， 算啦。如果咁樣嘅時候咧，望住嗰班人赤條條咧，我估。唉，真係呢個會真係我諗，開到半途都死咗啦！可能 你諗下最難見到邊個？嗱，如果個個李慧瓊咁，我都 OK 嘅。 但喂，真係嗰啲咁樣嘅嚇，李國章啊嗰啲，真係喂大佬真係想死喎！ 咁或者啲水顏色整深啲咯 ，tone 得 黑色， 整啲奶落去咁遮住咗，就突個頭出嚟。 哇，奶唔係幾好，黑色好唔好啊？不如黑色啦， 黑水 係啦，黑水咁樣算。 係咯，橫掂你班人咁乸渣。 咪係咯，咁但係啦，即係佢其中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即係冇博士學位啊嘛，我覺得真係依樣嘢真係笑死人。但係我今日見到一篇文咧，即係我以前嘅老師嚟嘅，即係當我讀緊 law 嘅時候，佢都有教呢個人權法，咁叫 Yash Guy 啦，咁叫做佳日斯啦，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法律學院嘅榮譽教授。咁佢今日出咗一篇好長嘅聲明，去撐陳文敏嘅。咁我覺得我覺得好精彩嘅，因為即係佢以我所認識嘅佢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溫文爾雅嘅一個人嚟嘅。咁從未見過佢即係發嬲啦。咁佢當中列舉咗好多證據，話即係陳文敏其實即係過往嘅一啲學術嘅成就啊，即係出過幾多書啊，幾多個著作啊，同佢一齊即係做過幾多 research 啊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睇到最興奮嘅。即係搏得最硬嘅，因為話佢冇呢個即係博士學位啊嘛，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咧博士學位喺呢樣寫 law 呢個咁嘅嚇嘅範疇裏邊，根本就唔係成日有噶啦。佢話佢自己啊喺呢個 Oxford 嘅時候，佢自己讀即係 Yash Guy 啦嚇，佢自己讀PhD 攞 PhD 嘅時候咧，佢個 supervisor 咧都冇 PhD degree 噶，即 係 佢老闆啊， 所以你就唔好出聲啦，你老闆都冇，你可唔可能出聲啊？ 佢老闆都係得個 BA 嘅啫，即係只係話係一個係即係英國公認嘅一個即係公共法律嘅一個英國嘅 professor 好出名嘅，咁但係佢就得個 BA 嘅啫，冇博士學位，但係就可以 supervise 啊 Yash Guy 佢當年咧喺牛津嘅一個即係博士學位咁樣。可見啊！呢一班咁樣嘅即係校委咧，嗰啲嘅見識咧，俾人已經唔平庸，成班真係垃圾嚟嘅，真係。即係呢班咁嘅人，仲要喺度，即係咧，我覺得係俾一班咁嘅人侮辱。呢一班咁嘅人，為咗嗰啲即係要黐埋呢個權力，黐埋即係共產黨嗰邊嚇，即係不惜去即係出賣自己嘅即係人格。相比起嚇，佢哋仲可以口口聲聲講呢個即係馮同學、馮敬耀同學話佢呢個人格有問題。相比起佢啊，佢都係冇錯，佢可能係即係放低咗一啲嘅即係 誠信的嘢。 咁呢唔係呢個 係可能係一個誠信上有少少嘅犯錯，但係佢個目的或者佢所達到嘅結果係一個更大嘅公義啊嘛。好多咁樣稱之下，咁啊梗係公義，公眾嘅利益緊要啦。 咁其實係唔使講犯錯嗰 part 㗎啦。如果後面嗰 part 係呢個理由嘅話。咁呢個一個手段嚟嘅啫嘛。 係，咁啊係啦，即係阿屈榮賢嗰啲啊講到啦，就話如果你喺商界或者喺外地啊違反保密協議啊，即係人咧告到你甩褲啊，死十次都唔夠啊。係。咁嘅人咧一定啊，即係啊全行都通天，永不錄用，防盪托，你到底明唔明咁樣？即係我又想咧， 佢就係明佢先至咁樣做。你諗下件事幾咁嚴重 啊？嗱，我又想講一講俾阿屈榮賢聽咧，即係呢啲所謂保密協議嘅嘢咧，尤其是喺合約上嘅保密協議咧，其實有每一個保密協議咧嘅條款咧，都有好多嘅 exceptions 嘅，都會有好多嘅例外。其中一個例外咧，就係話如果你講一啲係眾所周知嘅嘢咧，就唔算噶啦。喂，嗱，你依班咁嘅人。即係個個都是賤人啊，眾所周知啦，會諗出啲咁嘅理由，亦都可能是眾所周知嘅。咁我覺得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絕對啊，馮同學，即使係爆料，即使係所謂違反保密協議咧，佢都係咧落入呢一個保密協議嘅一啲嘅例外嗰度啊。我覺得佢絕對係冇事嘅。所以咧，我覺得啦，汪榮賢真係好心理。 嗱，再講少少生活化嘅例子啊。嗱，你搭個巴士都知咧，裡面有個錘仔噶嘛，玻璃嗰度。 剝玻璃嗰個啊。 唔係剝玻璃，喂，咁你無端端真係剝個玻璃啊？你梗係俾人塌啦。喂，但係火燭曬，燒到埋嚟，唔都唔搏啊！況且呢班人仲兇險嘅火燭喎，而家係 哇，簡直係呢個 即係比火燭更兇一百倍啊！喂，香港即係我讀得書少，我唔知呢啲嘢，但係我就係靠一啲讀得書多啲嗰啲人，即係成個社會先運作起嚟噶。喂，你咁樣拆咗港大個 brand 咧，我見到好多我識嘅朋友之中都係港大嘅同學咧，我問佢咧，佢係完全唔關心嗰啲人。 嗱，這個 喂，你有冇面噶？你將來喂，你俾人讀話俾人聽，自己讀港大嘅，你又好有面噶嘛？以前係，但係你而家將來嘅面你又唔要喎。 喂，同埋啦，即係佢依個咁樣嘅嗰班咁嘅人嘅指控，講話呢個陳文敏學術嘅水平點樣唔夠，點樣冇博士學位，乜乜文文。喂嗱，經陳文敏手教過出嚟嘅港大畢業生，我諗都係數以即係不可勝數。啊！我諗香港嘅律師會嘅成員咧，我估可能有成即係我諗一半都起碼都可能係經佢教出嚟。喂，咁你而家咁樣講，係咪即係話呢半人都係廢嘅咧？但係同埋呢一半人係冇走出嚟嘅喎。我唔見律師會，律師會冇出過聲明。律師會當然係呢個咩啦？係呢個紅色嘅背景啦，當然。但係嗰啲律師， 大律師公會 唔係律師你自己嚇、啊，又唔見你組織出嚟一即係譬如你一群。啊，即係一群有正義感的香港律師咁樣，佢又冇人走出嚟，去即係為陳文敏講半句好話嘅喎，有冇搞錯？ 咁你覺得係點解咧？有呢個現象？ 呢個咪又係嗰啲即係港豬，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嘅一陣。即係究竟香港而家嗰啲市民啊，所謂市民啊，究竟發生到咩事啊？ 咁啊，我就真係要送一隻歌俾佢。 Stand but remember now. sun will be shining. Django 是一個電影的主題曲啦，好明顯。Django 就是一套叫做唔知咩，講一個奴隸嘅，中文就唔知叫咩。 中文叫咩咧？ 斷鎖唔知咩，類似啊，唔知啊。即係總之講咧， 成日爭啲撈亂咗，係奪命西添，成 日咧。哦，嗰排啦都係，都係講西部啊，但係一聽啲歌。嗰啲 arrangement 都知啦，咁咧呢套咧就係Quentin Tarantino 執到一套，好似唔係佢嘅監製啫。咁咧、 okay. 都係嗰啲風味噶啦，咁咧都係一啲笑片啦。但係笑片都係咧個背景就係事實嘅。 佢好多口水嘅，都唔係幾好笑嘅。中間嗰段好長，但係食飯嗰段啦。 佢唔係淨係口水嘅，佢真係佢我覺得動情皆宜啊！細佬三 K 檔騎馬嗰場咧，全動作啦啩。 哇！但係中間食飯嗰段真係好悶啊，大佬，即係直情可以自己去食個飯都仲得 啊。喂，咁呢套咧就係講一啲奴隸啦，咁咧即係奴隸嘅慘況咧就幾慘嘅。咁但係咧一啲奴隸嘅奴隸主咧，係 呢個先 最撲街， 最撲街。 係啦，咁但係 都係黑人嚟嘅。 係啦，冇錯啦。嗱，我想講啲奴隸咧，我哋唔想做奴隸被。避咗奴隸之後咧，即係全香港人都避奴隸。做完樓奴咧，又做商場奴啦，食奴啦，即係咩都係奴隸嘅享受啊！簡直。 而家做埋落國奴添啦。 唔係學術奴啊！喂，你諗下，你即係你見到幾多大學嘅朋友咧？即係你唔好話得罪啦。即係你對，即係你對你大學嘅感情冇，你對香港嘅感情有冇？咁即係你就係飲飲食食咁樣睇 TVB 咁樣。就生仔啦，仲要 或者係得閒，即係尤其是嗰啲所謂中產上流嗰啲咧，就得閒可能去下啲咩會所嗰度啊，即係 happy hour 啊，或者係食飯啦咁樣。即係我都有啲，即係我冇啦，咁但係我啲舊同學聽聞佢哋聚舊或者點樣咧，去食餐飯咧，都唔知去個乜乜會嗰啲，即係中國會、香港會乜乜會。咁啊，每人就即係幾千蚊落樓嗰啲， 幾千蚊落樓， 即係開始走都已經咩啦。 Okay, 其實咧，我好彩嘅，因為我行業方面都去過曬呢啲會嘅，幾乎即係去過中國會嘅。咁裡面有好多好核突嘅文革風格嘅畫。 屌，中國會根本就扮曬嘢，咪酒，咪又係一間酒樓咁嘅嘢，食肆嚟啫嘛，就扮曬嘢。 即係我覺得咧，嗰啲扮嘢嘅人咧，即係唔該你咧，即係你，我諗你都唔係冇機會去外國嘅，去你眼中好落後嘅國家啦，就係泰國啦。我啱啱泰國翻嚟，咁咧為泰國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國家好奇怪，即係咧佢貧富之間咧，佢懸殊都好懸殊下嘅，即係窮同埋有錢嘅人都好上落好大，但問題就係佢哋嗰個開心指數好高嘅，原因就係咧其中一個原因咧，我眼觀察到咧，譬如 Bangkok 嗰條 BTS 嘅沿線咧，嗰啲買極名牌，即係嗰啲人哋嗰啲名牌已經超越曬香港啦，嗰啲店咧，即係人哋因為個地方好用，人哋租係合理相對。又賣到名牌之餘咧，嗰、那個商場啲管理公司又唔會諸多刁難，即係可以即係喺櫥窗設計方面咧，可以玩到好多嘢。喂，有一個叫 Siam Paragon 嘅商場，哇！嗰扎名牌嗰個 presentation 真係勁到咧，即係喺嗰度， 即係就唔會好似香港嗰啲咁樣一扎燈嗰、那個 logo 變成燈箱咁樣， 係啦，全部都燈箱，同埋條路又窄咁樣講，但係佢你。搭火車老 BTS 老遠又見到個招牌啊，甚至話人哋嗰啲擺設啦、啲模型啦、嗰啲嗰層設品啊，全部都係匠心導人專登整過。譬如種曬植物嘅砌個招牌出嚟又有，甚至乎咧之後搭 BTS 見到個 Seven Eleven 嗰層大廈，成個金屬嘅招牌半層樓咁大，即係人哋呢啲即係好搶眼而又fulfill到嘅。原因人哋就係唔使投資咁多啊嘛，唔使你租完層樓，哇都未完租嘅我就要走咯。咁人咪放膽搞到好大咯，即係嗱，有錢人固然開心啦，喺呢個層面度框公司，又唔驚買到假嘢。喂，但係行過五十步以內就有小販噶啦，對面成條街， 即係唔會話有呢啲名店咧就要驅逐曬所謂嗰啲比較即係基層啊嗰啲嘅鋪頭嘅。香港唔係嘅，清一色全部要呢個市身化，全部咧都係要名牌就名牌， 仲要逼走你。 係啦，你窮嗰啲咧就去領展嚟而家叫啊， 咩叫領展 啊？即係領匯啊。 哦 ，OK。 領匯改咗名啊。 哦，係。 係啊，係啊。 佢即係領匯嗰啲商場，而家叫領展嘅商場，仲、 okay, 要咧喺領展嗰度咧再要加租嚟，呢啲窮嗰啲咧就 趕走埋， 係啦。 咁人哋 咁樣啦， 人哋咧就係窮同埋唔窮，即係有錢同埋窮人咧，即係有錢人行過都會食平嘢嘅喎，即係佢冇話高貴到咧人車合一嘅喎。即係咁窮人又可以行嗰啲商場，即係你唯一講法咧，就係因為冇大陸人。 嗯， 因為香港曾經嘅窮人咧，我以前細個，我去到海運大廈冇俾人趕嘅喎。即係我哋係守規矩啊嘛，因為問題而家香港就係好多唔守規矩嘅人嚟咗，就搞到連我哋即係最勁嘅叫做 Times Square 都有人屙啲屎，唔係屙啲尿落啲假花度嘅。喂，咁樣即係你咪變咗個商場。即係失色咯，咁啲人又唔敢整啲好貴、好易爛嘅層次喺度，就係驚你啲大陸人多手，即係嗰部分嘅大陸人啦。咁搞到咧，即係樣樣都好保險嘅，最好就唔使賠保險費，保險公司咧就最好平啲。因為咧，我完全爛死曬嘅，坐喺度咧都整啲嘢吉你個啰柚嘅。 同埋啊，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嗰啲咁樣嘅人冇乜品味嘅啫，總之見到我名牌你就會買㗎啦。即係我唔需要再用嗰啲櫥窗嘅設計點樣匠心獨運嘅，即係佢要吸引人啊。 嗱，香港就敗喺呢度。 係啦，即係我整到最核突、最 standard， 甚至乎最靚、最土豪咧，你都會嚟買㗎啦。咁咪我使乜搞？ 喂，唔知點解有呢種諗法㗎喎？即係唔知點解近年香港係多呢種諗法㗎？咁即 係 可能 唔係因為就係嗰啲遊客質事實上係咁喎。 其實未必係嘅，其實兩睇嘅啫。即係嗰遊客都係俾你所帶領㗎嘛，俾你嘅教育噶嘛，咁但係 懶啊嘛，即係冇一個誘因去令我要去 唔係香港大陸化嘅原因就係冇咗呢個衝擊啊嘛，即係大家話曬咬兵來將擋，誒、哎、你咁 cheap 我費事益你， 係啦， 誒、哎、你邊識嘢啊咁求其整俾你， 又係啦，即係冇乜所謂，即係我食整使乜整唔好俾你啫。 越嚟越唔係大都會啦，一個大都會嘅最可貴之處啊，就係、是、各集各家於大城撞出一啲嘢出嚟、撞出一啲好誤會嘅嘢，好誤解嘅嘢，我整一啲嘢出嚟，你識條鐵都好，但我都話話聲。咁樣呢個大都會咪好多創作嘅人才咯。 香港就唔係大都會咗好耐啦。 係，但係你仲口聲話自己係嗰個嘢，唔知而家有冇話啦？ 而家我唔知嗰條龍仲有冇呢個亞洲國際都會呢樣嘢啦。但係我好似冇乜點聽到。咁事實上我哋都知道係冇。港大亦都咧，因為今次事件咧，我唔知係咪因為今次事件咧，但係跌出又跌咗排名啦。同埋佢話而家要再即係重新招聘物色委員會，再請個副校喎，揾下水嚟做咩？即係我覺得咧，正經人家。就唔會嚟做嘅， 係咪咩？ 剩翻啲係啦，剩翻啲契弟啦，剩翻啲柴仔啦，係啦， 冇錯， 咁樣。 喂，我頭先所講嘅 Jingle 咧，嗰個奴隸主咧，即係負責咧買版嗰、那個。嗱，其實以前香港港英殖民地都好多呢啲買版 嘅， 但係佢哋斷唔會好似今日咁咧，即係將自己個身價降低，而屈就咗你個主人嗰種低品味。 因為咧，即係嗰陣時嗰個主人都有啲品味，同埋嗰啲主人唔會去到咁盡啊嘛。即係嗰啲主人都要向翻佢哋嚇，即係自己本國去交代，唔會去到咁盡。但係而家呢一班奴隸主咧，就係 Django 裏面嗰個奴隸主就係 Samuel J. Jack Jackson Jr. 係啦，所做嘅咁佢就係啦，即係一個買版咁嘅角色啦，即係自己係黑人，但係咧就係恰啲自己嘅同胞。係啊，咁而家一樣啦，呢一班咁樣嘅校委咧，咪就係嗰個咁嘅奴隸主咯。 啱啱調翻轉啊，嗰個一個奴隸主啊，率領好多個奴隸，但係而家調轉咯，係全班奴隸係。在度指點一個僆仔咯，你話係咪就仲可悲啊？ 唔係，但係而家全香港都係奴隸， 哦咁又 係，嗰班咪變咗係即係黑人嘅奴隸主咁樣咯。 喂，真係做中國人真係冇運行，有啲咁嘅文化流傳咗。 咪有隔就係、是、樓上有一個咁樣嘅嚇、啊，叫做阿強國啊，呢一個強誒經濟嘅誒咩強國嘅經濟， 係 啊，咁咪搞到咁樣咯。 係咯，係飲啖水先。 係咯，下一節翻嚟再講啦。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不到我的，這樣挑釁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宴。 呢首歌咧提醒大家又有粗口嘅，我而家成日都播高水，我成日都播粗口歌嘅，所以大家啊冇介意啊。又是咁樣 sharp cut， 跟住有 reverb， 係咁係啦。呢首咧就叫做《反骨仔》啦，《大懶堂》MMF 都係依個十幾年前嘅作品啦，已經係《反骨仔》。咁呢首歌咧就講呢個即係都係世代之爭，不過咧就喺即係應該係講黑社會裏邊嘅世代之爭。但係咧講起都其實咧呢一個就唔係世代之爭嚟嘅，不過我最中意佢中間嗰句咧就是、行乜開啦，死老鬼咁樣。就因為咧我見到今日有班咁嘅死老鬼咧，就走咗去呢一個港大嗰度咧。即係呢班應該係疑似係愛港之星嘅 僱傭兵， 係啦，班僱傭兵咧走咗去咧，拉橫額啊，就話咧，呢、這個馬飛森啊，嚇冇呢一個即係冇資格做港大校長，甚至乎咧就話咧，下次見到馬飛森，你要揾棍去打佢， 鑊打鑊，農民咁 啊，係啊，唉，真係呢班咩 死老嘢唔該行開啦！即係我真係覺得港大嗰啲嘢關你 Q 事咩？即係你班人都冇讀過大學，又冇喺城，真係好心唔好喺度搞搞震啦！真係不知所謂。 其實我覺得又唔關事嘅，嗱，讀咗少書同埋腦都唔關事啊！最主要佢請佢班人嘅問題 啫，或者即係會做呢啲工嘅就剩翻呢啲人。 係啦，冇錯啦，嗰啲醒醒目目嘅又靚仔。又有氣質的出去採兩岸啦。 係咁，李柱銘都是很老的，係 我都老啦。我係好老就讀咗小書俾你講中曬，真係幾自卑。 但係唔緊要，唔緊要，我唔會叫你行開嘅。唉，真係坐埋嚟，坐埋嚟。係啦，咁但係咧，係啦，我真係見到一班咁嘅人，即係咧，我成日都好想，即係好想研究一下咧，即係有冇一啲即係認真嘅研究，究竟香港嘅市民啊，係啲咩嘅即係成分所造成，尤其是而家面對一件咁大嘅事咧，其實呢一個係好大嘅事嚟嘅，好赤裸，係好明顯，話俾你聽咧，即係話咧，直情代表香港人冇到，但係咧，即係嗱。一班完全即係就有啲所謂香港市民咧，我覺得即係又分好多種啦。有啲就係呢一啲，即係譬如話嗰班奴隸主，即係嗰班校委會李國章啊、紀文鳳啊、盧寵茂啊、支流嗰啲咧，咁就係本身佢自己都係一啲既得利益者，係啊，佢自己都同呢個啊權力啊共存亡嘅，咁所以佢梗係唔會幫我哋啦，佢全部係為自己利益啦。另外仲有呢一班咁樣嘅，即係姑且叫做死老鬼嘅嘢啦，就係呢班愛港之星嘅人咧，佢哋就一啲收受利益嘅人，咁亦都係即係跟柯打做事啦，亦都係完全係冇呢一個即係正對錯嘅概念嘅，咁亦都係唔會撐我哋嘅。咁但係咧，跟住就即係呢啲以外咧，就係一堆好多呢一啲咧，真係嗰啲。即係覺得好崇拜權力啊，覺得哇，即係嚇呢啲咁樣嘅權貴李國章啲咁樣啊，家族啊顯赫咁樣，好中意攀附權貴嗰啲咁嘅人，有班嘅人噶嘛，又會即係覺得即係覺得你班嘅其他嗰啲香港人喺度嘈乜嘢啊？你哋啊呢班咁嘅後生嘅玩 Facebook 嘅上網嘅喺度嘈乜 Q 啊咁樣，咁仲有一堆咧就係咧。我哋喺旺角見唔少嘅，就係咧，就硬係咧，即係嗰陣時佔領嘅時候，喺旺角嗰啲阿叔咧，就係對嗰啲新世代咧，就硬係睇唔順眼嘅，即係覺得你一班黃之峰啊、乜鬼啊、啲後生呢啲咧搞事啊，而不得咧最好咧就有呢個坦克車碌死曬你哋咁樣，係有啲咁嘅人噶嘛，咁又係一班咁嘅人。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嗰啲，可能嗰啲律師啊，即係嚇成日去嗰啲會所度吃喝玩樂啊嗰堆啦，對政治不聞不問啊，我討厭政治嗰堆啦，我覺得呢一堆咧。其實是構成港豬的很多的成分的而我亦都覺得咧，呢堆港豬應該是冇得救的咁但係咧，你覺得我覺得仲有一部分嘅人咧，即係剩翻嗰啲咧，其實係有得救，有少少得救啦。其實就唔係好，即係要救都好要好出力嘅。但係我都係都叫做有啲得救啦。就係嗰啲本身即係可能因為生活逼人啦，即係交租金太貴啦， 咁咪即係又去翻第一班嗰啲人度咯。 唔係呢一堆係唔係嗱嗰第一班咧就係嗰啲記得利益者嘛，即係嗰堆奴隸主啊， 唔係即係嗰啲嗰啲阿伯去示威嗰啲啊。 喂嗰啲未必係真係咩㗎，未必係生活逼人㗎嗰啲，可能係真係貪圖小利啊嗰啲咁樣嘅啫嘛。咁但係有一啲我覺得真係正常翻工嘅，可能打政府工也好，做一份穩定工也好，真係最好唔好煩我啦，即係呢啲嘢。佢可能會都仲有少少， 即係 佢有個少少概念嘅，即係你譬如你有時我哋喺佔領期間或者一啲好大鑊嘢發生嘅時候咧。有一啲人咧都會走出嚟講話，即係覺得喂唔得喎咁樣。我身邊朋友都有嘅，即係有一啲即係覺得喂真係啲嘢唔係好妥喎咁樣。咁但係佢哋又唔會企出嚟，又或者有啲任何嘅行動嘅，即係總之就係話，即係佢係有一個正對錯，或者有啲正義感。 係，即係識得分辨到呢件事， 識得分辨，識得去 即係只不過你叫行動嘅時候， 冇錯啦，係啦，因為 個飯碗緊要啲，冇錯，即係寧願採取低調嘅行為。 冇錯，係啦。咁同埋有一啲咧，即係嗰啲，我覺得係即係覺得唉做都冇用㗎啦，真係嘥鬼氣，又係一樣嘅。即係佢可能都有一個對錯嘅判斷，但係就覺得係唉做都冇鬼用㗎啦，真係唉做嚟做乜啊？邊度夠佢砌啊？咁樣。咁同埋即係每每到有呢、這、一個即係有行動嘅時候咧，都會咧諗咗係自身嘅方便與否行先嘅。嗱，譬如咧。我最近期最大一個感覺咧，就係聽日咧，即係有個咪有個揚琴教師，就組織聽日咧啲音樂人咧，就帶一啲大型嘅樂器喺呢個大圍站度搭東鐵啊嘛，係啦。咁但係咧，好似話佢哋自己咧都會即係要即係驚啊，整即係會令到莫有部分嘅市民咧係覺得唔方便咧，所以佢哋都會即係曾經都諗過度過嗰個即係抗爭嘅形式咁樣。咁呢樣你又令我即係諗翻 起左交啊！ 唔係，令我諗翻起呢一個即係佔領嘅時候嘅時候，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初初可能即係九二八啊，有催淚彈嘅時候咧，都係好同情學生，或者覺得喂警差人差佬做得好唔啱。但係隔咗一輪之後咧，就會慢慢咧開始嗰種嘅呢種正義感咧，就會俾自己嘅不便啊所掩蓋嘅，真係覺得喂唔掂喎，即係我咁樣翻工嚇，每朝早要預早十五分鐘出門口咁樣，好唔方便喎咁樣。又要轉車，又可能貴咗少少咁樣，咁始終都係咧，即係嗰個去到尾咧，都係自身嗰個嘅方便啊、利益啊，就永遠咧都係俾呢個即係公共嘅利益或者係呢一個即係正義感咧，就即係行先嘅，永遠都係即係所掩蓋嘅。咁所以，唉，我覺得呢啲係叫做少少有得救，但係都好難救。 其實咧， 有好多呢啲人嘅呢、這個。 唔係，其實嗰啲人好多時你都喺譬如佔領嘅時候咧。未話嗰個佔中三子又出嚟嘅時候，啲人啊成日走嘅，即係直接黃宗琴入去嗰之前嗰段啊長毛貴嗰陣時間咧，其實嗰度你已經見到嗰兩班係好唔同嘅人，即係有啲人出嚟佔領光環咁樣，即使佢真係你覺得你估啱中，佢係佔領光環，咁你係為咗佢哋出嚟嘅咩？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個民族咧有呢種諗法，好奇怪喎！ 永遠有個阿頭要個頭行出嚟先，要跟噶嘛，係啊！ 所以覺得我哋香港即係又。就淋下冷水啦，我真係冇得救啊！就算有呢班人咧，我覺得都救唔到香港，或者幫唔到自己。原因就係咧，即係譬如我更加 aggressive 添啦呢個層面，因為我覺得當日擋住龍和道咧，佔龍和道，我覺得係錯嘅。即係你唔封死佢，根本佢又唔會同你傾嘅。同埋好多所謂左交咧，成日都要留翻條路俾政府咧，即係大家仲有得傾。我覺得根本就唔使做呢啲嘢嘅，你要睇清楚你嘅對手係咩人先得噶嘛。即係你唔攣到去，真係揾阻佢揾食，而家係唯一個方法，阻佢揾食，佢先會同你傾，先會同你去合作嘅。你嘅所有嘢都，喂，你估你嘅老細係 gentleman 咩？唔係老細，即係你嘅對象。而家冇咗呢件事噶啦嘛。 我覺得 partly 啱啦，即係我覺得佢哋嗰種策略咧，就係話要即係其實都要感動或者係要 appeal to 廣大嘅群眾，廣大嘅市民。 我咪就係話呢啲廣大市民要咁樣嚟，你先明白。我咪就係覺得冇得救咯，就係。 唔係，我覺得又係啦，即係應該個我哋結論相似嘅。不過咧，即係嗰個過程就係我覺得初初可能真係都感動到呢班人。但呢班人咧隔咗一陣咧，又係覺得唔係 因 為唔係喎，大佬， 因為佢哋 搞到我唔方便喎，於是又反轉。 佢哋冇基礎啊嘛，呢啲即係個總之你嗱，即係 唔係因為咧好多嗰啲人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哋肯讓一條譬如話緊急通道。 喂，呢啲人道嘅通道梗係冇人反對嘅喎，但係問題你龍和道嗰啲交通樞紐嚟㗎嘛，如果你封曬中間嗰度，你嗰度 cut 埋佢嗰一頭都行埋，大佬，咁佢哋咪會咪即係當你 龍和道冇話要讓翻條出嚟。 唔係嗰陣時直頭係有人出去阻龍和道，有人揾啲斗策咁樣圍住唔俾人出去啊嘛。即係我就係覺得嗰下你點解即係包括黃之峰都覺得要留翻龍和道俾佢行嘅，我覺得真係唔使採佢嘅。 唔係嗰一刻咧，我都有份去咗嘅，我記得印象中。但係因為嗰一刻真係唔夠人啊嘛，係唔夠人去塞死龍和道。 其實唔夠人，咁你塞又咪由佢塞咯，做乜要阻啫？你唔阻佢都唔夠人㗎啦，如果係咁講。 唔係咁，你如果唔夠人，咁你走出去好快又俾人打冧。 咁唔係你嘅責任嚟嘅，亦都冇所謂㗎。即係你起碼有咁嘅決心咧，你先對到佢嘅傷口啊！即係而家佢冇缺口啊！而家佢聰明到咧，即係你點搞佢而家即係當你流噶所有嘢。 就係因為我就真係覺得咧，都係呢一班嘅所謂市民嘅存在咧，佢先至咁大咁大把炮，係覺得你流咯。所以更加變本加厲，再踩多一腳，好似廣大呢一單，我都係好明顯啦，就係喂睇你班友，尤其是啊呢個九二八一週年之後，個個謝曬咁樣，就睇你咧都做惡唔出樣，做唔出啲乜嘢出嚟，更加咧連罷課都唔會上，都搞唔到嘅。 即係所以， 咁啊，所以我使鬼俾面你啊！ 咪就係所以咧， 話否決你又否決你， 咪就係咯，即係所以我 day one 咧，即係嗰陣時咧覺得即係。我唔會即係怪嗰啲人嘅，因為人個視野都唔同啊。即係譬如你左交話哇要傾嘅咁樣，即係我姑且我舊年講過啦。其實我覺得到今年今時今日我都冇改變，我覺得係嘥氣嘅。即係你又要顧住嗰班人，又要好 gentleman 咁樣去抗爭咁樣，你要仲成日拎住金地啊咁嗰啲嘢出嚟講，我嘥氣啦。 我唔使驚，我估咧如果再有一次即係再爆發咧，就真係暴動噶啦，應該就唔會再有呢啲噶啦。 但我就覺得真係唔會暴動喎，暴動都係少數人。 所以我話再有先至會係暴動。不過會唔會再有？ 係啊， 就真 係 好難。 咁於是乎個聲音咧就係咧好多嗰陣咧，哇！連我仔都搞埋啲教育，我都係撇定 撇。 撇 啊 Megan Nicole 嘅一隻叫做 Escape 啊！ 哇，我哋今日播啲歌都好 young 啊，有 Katy Perry 啦，而家又有呢。 Katy Perry 都唔 young 噶啦，佢啲 target 啊 young 啫， 同埋個音樂個款都係 young 啊。係，喂，咁咧呢啲歌咧，即係係無疑係後生啲嘅，即係希望即係唔好成日都咧老氣橫秋啦。 係。 咁但係老氣橫秋梗噶啦，不過咧就沖淡下咯。 係。 咁同埋唔好得人知道我哋。就淨係識啲即係懷緬過去啊！因為有時聽到老豆淨係播嗰啲粵曲都覺得好難頂。 咁我哋播嗰啲咧又未止係粵曲嘅。 咁佢一代代嘅啫，世代之爭嚟。 我哋心境咧都好young嘅。 好young，young過好多而家好young嗰啲人。 young過係啊。唉，睇啦，你頭先呢首歌。即係你講 Escape 咧，好多人想撇啦，係咪咧？即係你想 喂，我識㗎嗱，我嗰輩咧，好多人啲仔女都啱啱讀，即係升中嗰扎啦。 係係， 個個咧聽到嗰啲國教啊，加埋嗰啲所謂嘅歷史課程， 係啦， 其實都係政治 新嘅歷史課程， 係啦，就根本係政治課程嚟嘅，仲係扭曲嘅政治，仲係篡改嘅歷史嚟嘅。 因為係扭曲歷史、篡改歷史去呢個 serve 一個政治嘅目的啊嘛。 嗯，咁於是乎咧，為咗呢個理由咧，好多人咧即係開口啦，直頭就係話都穩定地方啊，真係，因為唔想搞到下一代，唔知點教啊，即係你諗下，大家文革都仲歷歷在目，又揦個老豆出嚟拗，踢到肋骨都斷埋， 係咯， 即係仲做咗高官嘅將來， 何止高官啊，簡直係啊， 爭啲做咯， 大大添， 爭啲做總統啊， 係唔係真係做咗啦？ 做過咩？ 習大大咪就 唔係唔係佢係 佢都係 佢都有嘅咩？ 佢都有， 佢打佢老豆啊，哦，習仲勳啊， 係。 哦，打過噶都， 好似係啊， 應該唔係啩？我以我所知咧，就重慶嗰、那個叫咩話？ 薄熙來， 薄熙來就係呢啲人嚟嘅。 但 係咁，但係嗰個年代唔係呢啲人，你生存唔到啊。即係所以我成日都有個理論咧，即係好多人都即係覺得我哋呢啲人咧，即係成日都喐啲啊大陸人，埋開大陸人，開大陸人，即係一定係所有負面嘢喺度。 即係固然有一竹篙打船人嘅，但最慘就係九成九都中啊嘛！你打到佢，即係有0.1成唔中就真係 sorry 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咧，你當年 即係等於咧嗰個理論咧，即係嗱，你又冇你冇做錯嘅，不過你同胞有做錯啊嘛，係啊， 唔係呢個問題係更加嚴重嘅。你諗下當年咧，一係就逃跑嚟香港或者逃跑外國啦，你喺裡面而能夠生存到嘅咧，你都係要透過你有份打人或者揾殺人，你先生存到啊。即係剩翻低嗰啲又唔死得嗰啲咧，我唔信你係。冇經歷過呢啲而喺裏面生存到咯、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匿埋咗十年冇見過人啊！即係咁咪有可能嘅。 係，咪就係、是、咯，一係咧你就係即係參與去打埋一份啦，即係打其他人啦。係，或者係咧，好似我哋又要再講呢個古仔啦，就係、是、我哋喺旺角見到嗰個阿叔有講話，誒你使乜咩啫？使乜抗爭啫？呃個制度咪得咯咁樣。一係就係呢種，係 啊， 偷偷拐騙呢啲。 即係你唔係偷偷拐騙咧，就係、是、咧。即係有份打人，有份見佢血。係 啦， 喂，你剩翻嗰扎人點樣教個仔咧？都係教個仔醒目啊！如果你唔係好易死嘅，即係你而家上面落嚟啲全部人咧，都係有掣撳嘅。嗰、那個掣咧，即係唔係阿細良講嗰種啊？即係撳個掣幫國家做嘢。佢、係自然咧有個掣咧，就係話咧，當你一影響到利益嘅時候咧，一影響到個國家民族尊嚴嘅時候咧。佢就變咗第二個人。就算你今時咁啦，我聽到好多做廣告嘅行家咧，上咗去大陸做嘢咧，佢話佢哋好型嘅，你睇唔出佢係香港人定大陸人咁樣。喂，咁個層皮係咁，我覺得絕對唔奇喎。咁、有啲人絕對係天生麗質喎，靚仔靚女喎，好身形喎。咁但係佢哋嘅內涵，如果 有風水甲嘅， 哇，風水甲呢壇嘢，即係而家都有啲真係冇噶啦。即係有啲真係好奄尖嘅，嗱，尤其是國內基佬咧係好奇離嘅，真係，即係好多人叫鴨啊，或者上去玩同性戀嘅玩伴都係上去上面幫襯嘅，有所知。咁咧、 okay. ， 喂，嗰啲人即係，但係佢因為你觸及到佢某個曾經好自卑嘅，譬如個國家，即係喺度，因為佢生存喺裏面係冇尊嚴噶嘛。我出唔出到國，我有冇自由講句嘢都受到鉛制嘅時候，咁佢哋嘅心情心理唔平衡就好正常嘅。咁佢做出一啲好異常嘅行為啊，唔合乎呢個主流民主社會嘅行為啊，一啲都唔出奇嘅。喂，咁呢啲我唔算係歧視佢啊，只不過你出到嚟你嘅行為就的確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啊嘛，呢個係真事嚟噶嘛。咁即係變咗嗰班人，就係我哋見到即係個現象上面，即係希望唔好即係大家覺得我又歧視嗰啲人啦。咁原本我係想講咩咧？講啲人走噶嘛。我就係知道好多人咧，其實中國已經逃亡潮噶啦。尤其是有錢嗰啲人咧，佢想攞綠卡噶嘛，即係把口一攞就鬧美國上網。 見到啲高官全部啲仔女都係出曬外國讀書嘅，咁你知啦。 咁但係近來咧， 呱呱嗰啲人咧咩啦？ 咁近來我轉咗環境，翻工做嘢住啦，咁就撞到一啲咧，好耐冇見。嘅朋友，即係嗰啲差唔多年紀嘅，佢哋個個都係咁講，即係其實好多知嘅喎，反國教佢有出嚟嘅，仲覺得自己嚇威威，唔知留守咗幾多日咁樣嗰啲，但係佢覺得咩都做唔到，即係唔知點解成日都係有種諗法咧，多數嘅朋友咧都係話。嗰話唔得我就放棄啦。係， 咪呢個咪頭先都有講過嗰一種，即係屬於可能勉強有得救，佢有少少判斷對錯，有少少正義感，但係真係覺得好無力啊！做過好多嘢都唔得，覺得唉， 但係幾多嘢你做過啫？ 都係做唔到㗎啦，咁樣即係係會有呢啲咯。又或者佢自己冇做過，但係見到你哋做咗咁多嘢都唔得嘅時候，咁佢都感覺到嗰種無力感。 仲有我有啲好朋友咧，即係同佢講開呢啲咧對社會不公嘅嘢咧，好行嘅，比我更加行嘅，直頭係咧湊串嗰種咧，你咁嘅豬， 跟住又跟住輪飛去睇解放軍嗰啲， 咁啊未至於。 OK， 我喂，不如星期六一齊遊行，誒唔好啦，呢啲交都唔搞呢啲嘅，頂咁即係點啊，大佬？ 唔係即係 俾你威完之後，你爽完之後，你釋放咗你負能量之後，就搞掂咗喎。即係等於有啲聽眾聽我係老漢咧，以前喂你講得好哇，講完真係舒服曬。我哋就真係變相咧，就變咗、 飛機杯嘛， 飛機杯或者師傅咯。真係慘，即係我希望我哋嘅聽眾唔係咁啦。喂，不如即係順便講一啲聽眾咧，好奇怪喎，我覺得咧。有個聽眾叫 Candy Cow 咧，唔知今晚過度活躍喎，你係咪飲緊咖啡咧？ 唔係，係咪興奮一陣咧？即係見到我哋其實我都重生咗大概有半年㗎啦。不過咧，今次咧就係即係轉咗係禮拜五啦，就今日開始。 喂，同埋佢好。 好有觀察力喎、 啊。係喎、 啊，即係你哋個精確仲係星期四嘅、啊。 摩擦力強啊，真係 摩擦力極強、啊， 極強係冇錯，我哋係要改嘅。 係， 我要改，不過未改。 因為我哋咧就好業餘嘅啲時間， 係啦、 啊，即係要改要嘥時間 嘅。係啦、啊，同埋你見到我影相都唔望鏡頭，雖然我唔知，雖然張相唔係影我啊， 雖然想偷影。 係啦、啊，但係即係證明咧，我對鏡頭嘅敏感度係相當低嘅、啊。 純粹係攞去嚟做個構圖嘅啫， 做背景啊，背景板啊。 係啊，喂，咁咧就好多聽眾咧咁啊留言啦，一位叫做吳慧賢係嘛？咁噏錯嗰版喺邊咧？ 係 咯，唔係我突然撳走個 版。吳慈慧啊，大佬。 吳慈慧哦 ，sorry 啊。喂，咁佢咧近來咧我都見到成日都踴躍咁留言嘅。係。咁咧有好多朋友咧，我諗推歌咧，即係喺呢個台嚟講，算一個比較另類嘅節目嘅，因為有歌播啦，最主要。咁咧有阿 Alex O 啦，咁啊同埋阿 Jack Mock 啊，呢個好生面口喎。係。咁啊吳慈慧啦，佢近來成日留言俾我，就算我探長嗰個 page 佢都成日留言 嘅。 係。因為佢好似好羨慕啊，去呢個泰國嗰度， 係 呢個低消費而做到中產嘅生活。 係。 其實表面啫呢啲。喂，咁啊正啊喂，咁啊 Kelvin 啦，喂，咁希望咧即係多啲人，即係透過頭先我哋。兩個字五分鐘嗰個樣，希望多啲將YouTube 嘅朋友帶翻出，帶翻落嚟聽我哋聽埋我哋嘅節目啦。 係 係咯。 咁啊，但係咧，你頭先咧講咧呢個 escape 咧，我又覺得咧，即係有一樣嘢好鬼矛盾啊！即係咧，如果我哋即係可能其實佢咁樣去做咁多嘢，佢其實真係想你香港人走啊！你哋走咩？ 係啊， 我哋即係一百五十個換血啦咁樣。咁、你又覺得唉，如果你咁樣走咗，雖然係為自己啊，即係或者為自己下一代。但係好似令到佢呢個啊，圖謀得逞啊！佢哋最中意用呢啲字 啊，但係我哋 圖謀得逞， 我哋又跌咗落個陷阱。 係啦， 咁成日都話你人哋得唔係，即係你益咗人都唔開心。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即雖然很多人這樣想、即你我就是不想益你、就譬如港隊踢球也好，就算你入不到球我不讓你入 那些， 即其實這個一個策略來的，但似乎呢我覺得香港人呢， 所以就 全民都皆策略在這方面。 但是你走了那就益了他了，那其實是很矛盾 的。還有左膠經常說最開心是誰， 是共產黨 都是充滿這個思維。 不是，但 是你變了 很矛盾咯，即你老實說你猜如果想走的人你猜少嗎？但是真係條氣唔順啊嘛，就係俾你咁樣踩到上心口，都唔係益咗佢，先係條氣唔順。 其實而家 即係我哋咧，好似咧，其實就係經歷佢哋成日講，即係大陸成日講鴉片戰爭啊、列強啊，呢個真係令到羞辱我哋。我覺得我哋而家香港人咧，就係俾佢哋呢班咁嘅列強啊、呢班咁樣嘅奴隸主咧，每一日係咁羞辱。 最慘就係 我哋而家新鴉片戰爭啊！ 佢將一啲咧嗰啲鴉片戰爭羞辱你咩？其實你根本你活喺清朝裏面，就真係抵俾人羞辱噶嘛。 但係鴉片戰爭好啲。你啲人真係有鴉片爽啊！我哋鴉片都冇啊，大佬。 有 TVB 咪鴉片咯，只不過我哋上唔到呢個毒癮啫嘛。 但係嗰啲鴉片 啲劣質啊，係咯，有雜質喺度嘅。 E 級喎，大佬。 係啊，即係 E 級 baby 就話啫。 而家係 TV baby 喎，我成日 真係好慘啊 ！TV buddy 啊 ，TV buddy 係。喂，即係我哋香港人咧，我即係我短短即係到咗幾日假咧，所謂啊，即係其實都唔係到假，我到都係狂剪城寨嗰啲 promo。 哦 ，OK。 咁變咗咧，我落親樓下咧櫃枱嗰啲。那些酒店的人問我今天 plan 了哪裡玩呢，我說沒有，出去吃些東西回來，每天都問我，每天都說回酒店，他都覺得奇怪，為什麼你在這裡開工， 轉換一下工作環境都 是對的， 就是想靜一靜，但其實真的事實可以靜一靜， 當然啦， 因為那間屋大到呢，即是要多謝我們有個聽眾的 Chris 呢，其實是這樣的，因為他呢 book 錯了一個酒店。咁點知想轉日子咧？佢話：你一轉日子得，但係你 照 booking 就唔走啦。 咁佢益咗我。咁、我就橫掂我都想行開下。其實蝦餃過身嗰排我都想行開下，因為真係實在好唔開心。咁但係啲 job 啊，即係放唔低。咁諗住去到得閒啲啊，但係點知又應承咗城寨咧，即係拍咗啲未剪，啲節目又開始 launch 啦，至到而家未剪曬㗎。我今晚又要繼續開工。咁於是乎咧，帶埋部電腦，帶埋 hard disk 去嗰個喺酒店房度好舒適咁樣剪。 咁有冇望住泳池邊啲三點式女郎咩？ 仲好講，本來真係得㗎，但泳池裝修。在帳我樓下啫， 即係冇三點式嘅一件頭殺啦，大佬。 係啦，都冇。 但係都冇。 哎呀， 都係好事嚟嘅，就幫翻啲效率。 咁你哋自己咩咯？自己製造一個即係設計喺一個泳池嘅場景咯。自己喺間酒店房內，你著住啲、這個。 我真係淋滿曬水啊！ 係啦， 冇自己，因為我去，因為我去到人哋就走啦嘛。 係。 咁啊，變咗一條友咧。坐擁千幾尺的房間， 哇！ 我直頭關曬嗰啲門啊！我驚無端有人閃過，咁點算嚇到？即係費事睇到啊！驚太大，真係有啲恐懼感。我呢啲人窮慣，冇辦法。即係頂籠，我住到一千尺幾多句啊？千幾尺就即刻好驚。同埋咧，我日日都留意咧，我瞓醒嗰啲拖鞋有冇喐到咧？即係好驚㗎咋，真係唔係講笑，有啲無形嘅無形 做咗虧心事多。 唔係啊，即係你間屋大又多轉角位又多房咧，你係難免。 但係你唔係同阿都唔係同老婆一齊咩？ 唔係啊，佢甩咗個底啊！ 嚇你一條友過咋？ 係啊，突然間唔想去。 哇！ 咁我應承咗接收間房咁樣咧。 O K。嚇咁都得嘅咧。即係咁樣嘅人就 點解唔得啊？ 得， 好自由噶嘛做人，咁我好尊重人哋嘅自由噶嘛，唔想去咪唔去，老婆唔想咪唔去咯。 我唔係怪佢，我真係覺得哎咁真係不幸啦咁樣。 哦，真係不孝啲嘛，叫爸爸媽媽去咁樣好嘢。 哇，咁啊真係，唉，一支公咁啊真係。 唔係，我都有時幾向往一個人獨處嘅時光嘅，因為我其實去旅行我都中意一個人去嘅，因為我曾經我一條友去日本咧，真係都幾好笑噶。即係唔知點解我個樣咧就真係好國際性，即係國際春善大使。 你直情似嗰啲 AV 嗰啲星探啦。 係啦，一來啦，嗱日本啦、韓國啦、馬拉啦都有人問我路啦。馬拉直頭以為我係一個唔知鞋星，咁有人走埋同我影相亦都試過。點解今次去泰國仲好笑？有印度人走埋問我路啦。以為是陀地啦，仲有喎，行嗰啲商場咧，有啲 AIA 嘅保險從業員咧，走埋 sell 我啲 plan 啦。我已經同佢笑，跟住擰頭耍手，唔知講乜。佢仲喺度再揭開幾頁俾我睇下個 plan 咧，就幾廿條。跟住又去到第二個商場啦，又有個唔知咩動物權益組織叫我捐錢，即係唔知點解我係陀地王嚟嘅啫。 可能你呢個一身嘅手腳嘅粗度啊，似打泰拳嗰啲啊， 咁 啊，因為你係泰拳高手， 韓國以為我係跆拳道高手咯，係 啦， 唔知點解，即係嗱，我最主要咧，我樣成日冷定咁啦，即係遊客通常咧去到方失失都要人包噶嘛，連食鋪飛都要孭埋背囊噶嘛，啲女士唔知點解， 仲要擺孭前邊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但我完全係好。carefree 咁樣咧，同埋我就唔會周圍惡噶嘛。咁可能因為咁樣啲人覺得我係陀地咯。最好笑問路啊，真係我唔明點解嘅。成條街好多人俾你問噶。 你估我估唔關陀唔陀地事，而係個樣個樣正唔正派啊？我都有試過咧，係成日都係嘅，去外地俾人問路，我都有嘅。即係我啲樣啊比較正派。 哇！你蘇格蘭都有人問你路？ 蘇格蘭就冇。 嗰陣係鬼仔啊！ 去歐洲好似有試過俾人問我。 哦 ，OK， 係 啊，好離譜㗎，即係擺明呢條友亞洲面孔咧，咁樣問佢路咧， 係啊，真係好笑。 又或者其實嗰啲咧係想打荷包咁，但係即係我 試一試水温。 係啦，即係見你啊，都唔係一個六加一咁啊，算啦咁樣嚇。咁可能你個 case 都會似係嘅， 可能係啦， 係啦，即係扮 sell 你嘢，其實想試試你水温。咁但係發覺呢條友 係咯， 都識識木木喎。 唔係可能見到我成日都容易笑喎，即係平易近人些少啊。 都以為你係鞋星係咪啊？ 同埋啊，仲有啊，我最尾嗰日咧，即係買去即係掃翻啲貨，買啲貓糧，因為泰國啲貓糧咧平靚正噶嘛，因為好多貓糧廠都喺泰國嘅。 O K。 咁咧跟住咧，我行到酒店附近咧，有一 pair 女嘅 couple 咧，揾英文嚟問我路。問我，因為我個袋咧，即係嗰間叫 Big C 啊，嗰間超級市場都幾大嘅。咁啊走嚟問我路咧，即係問我 Big C 點樣去，講曬英文，大家聽就知你的口音係咩人啦。咁我話你係咪香港嚟㗎？哇，真係好啊！你係香港人嚟㗎，咁啊，咁啊教佢路咯。即係唔知點解連咧陀地香港陀地又問翻。 香港人見到你就以為你是陀地，陀地見到你又以為你是 又是陀地， 又是陀地， 係咯，陀地王啊，真係，所以真係冇計傾，真係呢啲，即係我即係總結咧都幾 OK 嘅，即係就算都係要剪嘢，但喺嗰度都係好享受嘅，享受地咁樣趕工咁樣都唔錯啦， 好啊，腰大係咪？不如你去呢首歌先啦。 嚇、啊、有啊，係啦，即係講緊呢個。 係啊，我首擺尾啊嘛。 講緊呢個咧，即係咁舒服嘅過程咧，即係大家就要諗下，原來咧開心係一回咩事先。 嗯， not a girl who misses much. Do do do do do do. Oh yeah. She'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touch of the velvet hand, like a lizard on a window pane. The man in the crowd with the multicolored mirrors on his hobnail boots. Lying with his eyes while his hands are busy working overtime. A soap impression of his wife, which he ate and donated to the National Trust. Happiness is a warm gun， 就係咧原裝咧就係唔係 tree gun， 就係咧 John Lennon Beatles 嘅一個六八年嘅歌嚟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呢啲 Beatles 嘅歌咧係完全我哋會冇聽過喎。咁我好近來先發現咧，原來唱片公司嗰啲 marketing 咧，即係個 regional 嘅 marketing 咧係。即係有權自己拎啲咩歌嚟 plug 嘅，即係就唔係嗰度樂隊咧，就咩歌都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你有機會聽得到嘅。以前直頭係啤碟都唔啤你嗰塊嘅喎。 我梗係啦，以前啊派台嗰樣嘢都係唱片公司決定㗎嘛，或者 marketing 嗰樣決定㗎嘛。咁佢哋咪會揀邊首歌，佢哋覺得最有 potential 嘅，咁佢哋去 plug 歌，佢哋去即係同電台去講話派呢啲歌咁樣㗎嘛。自古以來，我估樂隊或者個歌手都冇乜 say 嘅。 係，同埋以前有冇互聯網咧？同埋以前嗰啲，就算你睇啲數啲榜咧，即係某啲歌個流程度唔係咁高嘅時候，榜都唔上嘅時候，香港就唔會識咯。所以嗰陣時香港蒙在鼓裏 ，Air Supply 以為有勁嘢嘅，以前我細個，原來喺澳洲都冇人識樂隊，但係淨係香港紅嘅啫。咁就係啲 marketing 嗰啲人發咗功啦。 係，依個咪就係即係其實有時有啲嘢我哋見到嘅嘢。就以為是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反而我哋 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嘅嘢，或者我哋所認知嘅嘢，歷史也好啊，或者我哋聽嘅歌也好啊，睇嘅即係電視節目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去一個即係藝術館所睇到嗰啲展品，其實都係所有嘢都係經過某一啲人嘅篩選咁。咁其實我要問嘅咧就係，其實我哋 miss 咗啲乜嘢？即係冇睇到嗰啲先緊要，即係我哋要發掘嗰啲冇睇到嗰橛先至緊要啦。 咁但係而家咧都市人咧咁樣忙噶嘛，正如我。講緊第一首歌先啦，咁第一首歌咧，我本來都唔識 Beatles 嗰個版本嘅，我睇完一齣戲咧，就叫Across the Universe，有一套咧歌舞片嚟嘅，但係而家香港好似啲人唔係好中意睇西人嘅歌舞片，即係覺得幾老土嘅唱大戲咁咧，無端端好唔寫實咁樣，成班人講嗰幾個對白又唱起曬，咁咧佢就還繞住所有 Beatles 嘅歌咧，用曬 Beatles 歌。去拍一套戲，咁嗰套我覺得非常有心機，同埋好有誠意啦，同埋個創意幾強嘅。因為嗰陣時嗰個迷幻年代咧，即係佢靠啲無限藥 LSD 啊咁嗰啲嘢，即係令到個靈感作嗰個歌，你睇完歌詞都唔知佢講乜嘅。原來佢若有所指，指咗第二樣嘢嘅。咁咧，似乎嗰套戲咧，Across the Universe 咧，就將佢好多套嗰首歌個意境咧拍翻出嚟。而亦都係圍繞住嗰個故仔。那個故仔其實講一個英國嘅窮家子，就 出醒 啊！出咗醒喺美國 租咗間屋咁樣啊。 係因為想揾佢爸爸，佢爸爸就喺嗰間大學嗰間名校，係咪我唔記得邊間Harvard啊？咁嗰個做校工咁，咁識咗一班哈佛仔咁，就哇大家差唔多年紀咧，就有啲衝擊噶嘛。英國嚟，你喺美國仔咁樣，咁即故事係咁樣嘅啫。咁咧裏面咧將 Beatles 嗰個串通曬，包括埋經過越戰啊、成啊，喂好精彩嘅，即係好推介大家睇翻呢套戲咯。咁咧呢套呢一個 moment 咧，即係呢首歌裏面咧嗰、那個唔係 MV 啊，係套戲裏面唱呢首歌嘅過程咧係非常吸引嘅，亦都非常超現實嘅，亦都咧最尾。他話嗰個 warm gun 咧就唔係講把槍咁解，講個 shot 啊，即係打針啊，即係打啲針咧，打完之後你咧， 於是就成個好迷幻啦。 係啦，冇錯啦，但係幫佢打針嗰個係 sell 嘛。 哦， 哇 哇， 淨係咁你已經去即刻去 YouTube 睇啦。咁咯， 你講個演員 個演員啊 ，Selma Hayek 係啊，冇錯。 哇咁啊， 哇著曬嗰啲底衫褲嗰啲咧， 佢係好似係喺嗰即係喺嗰個。嗰間屋裏面佢係即係佢係唱佢係一個歌手嚟㗎嘛，係咪夜總會歌手啊？還是係佢係一個？ 唔係唔係，佢係冇角色嘅裏面，佢係啲 montage 裏面出一出嘅啫。 明白明白。係 OK。 係咯，喂咁咧，即係唔係夠鐘啊嘛？ 未。 哦，喂，咁咧即係頭先即係推歌，梗係推下啲歌先啦。咁唱嗰個人咧，我都未介紹啊。唱嗰個叫做 Joe Anderson 啊，其實呢啲係不明經傳嘅歌手嚟。咁佢唔係話出自己歌嘅歌手嚟嘅，即係呢首未聽過。 但係咧，即係我你頭先講起依樣嘢啦，就再之前就講起話呢個 escape 想撇啦。而家呢一個咧就好似有少少咧，我唔撇啦，或者我撇唔到啦，我係需要一啲嘢麻醉。 呢個亦都係其中一種 人。係啦，係啦，有啲人就需要麻醉啦，即係覺得唉有咩辦法咧？即係於是就乜Q 嘢都唔理，咁就即係走去向外玩樂啊， 或者咪俾心機揾錢咯。 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咧，你想俾心機揾錢咧，其實唔係你俾心機就揾到錢。 哦，唔係喎，嗱咁講又未必啱得曬。 係， 因為咧好多中產咧，尤其是咧唔係中產，即係年紀方面咧，去到中產，特別我呢年紀咧，我啲同學咧一係就發咗達， 係 一係做 CEO， 係 一係咧就做 secure。好極端嘅，我喺中間浮沉咧，即係都係算係另類嘅啦。 咁啊係， 因為嗰個 connection 咧，已經係你肯賣海鮮咩？你肯翻大陸做嘢咩？你肯就範咩？你咪可以容易俾心機揾錢咯。 所以我咪話嗰個俾心機咧，其實唔係話想俾心機，而係你要賣幾多嘢出去嘅。 唔係，你係俾心機唔理啲嘢咯， 或者係俾心機 去拆個客咯。 要去出賣一啲自己嘅嘢，即係 都要俾心機㗎。 係嘅嚇，即係就唔係話喺你自己崗位俾心機做嘢就揾到錢咯，而係你要做多好多嘢嘅，可能你真係要賣。賣你嘅人格啊！賣你係好頂唔順大陸嗰啲嘢，不過我都係要翻大陸做嘢， 同埋要講一啲好扭曲嘅嘢嚟說服你嘅朋友幫你手啊咁樣嗰啲嘢咯。 係啦，又或者我係好唔中意嗰種生活方式嘅，哇！即係同你傾生意又要走上去懟酒啊咁樣，奸卑咁樣，幹乜 Q 嘢啫？ 奸你娘咩？ 係啦，咁但係你都要即係焗住要做，即係你。 有少少咧，唔係話你而家即係唔係話你勤勤狠狠喺你個崗位度做嘢就揾到錢，而係咧，其實而家揾錢係好難。 其實我勤勤狠狠，我 賣攞油啊！ 我勤勤狠狠，我都係要去還下債啊！嗰啲即係嗱，呢啲唔好講啊，啲私人嘢算。係，即係係生活到啦，叫生活。 所以，但係其實係啦，好多人會有一個即係幻覺，就係覺得，哎，我唔理啲嘢嚇，即係我叫做俾啲心機啊，所謂。啊！做嘢咪揾到錢咁咪得咯，以為咁樣逃避得到或者即係麻醉得到，但係我覺得即係並唔係咁樣咯。即係你其實到今時今日香港咁敗壞嘅社會咧，你真係即係其實你真係要上到位或者點樣咧，就真係要好似嗰班咁樣嘅奴隸主嗰班校委會咁樣，個個咧就即係其實佢哋咧就真係賣樓賣得好明顯㗎啦。 喂，但係我最令我匪夷所思咧，就係嗰啲黃若明嗰啲咧。 係。 喂，你算啦，你退休啦，你衰咗咁多王，而你又經濟上你又完全係冇問題嘅。 係。 喂，你都要做埋啲咁嘅 dirty 嘅嘢。 係咯， 喂，點解咧？ 係咪有痛腳俾人揸住？ 又或者成日人氹佢咯？即係你個即係其實。好多好多盲目嘅群眾咧，明星效應嘅，嗱，譬如有某啲朋友啲明星去咗食拉麵嘅，喂，明星唔係代表識食噶，大佬，咁於是乎好多人去食咯，咁會唔會係黃奕明嗰啲人咧，係 search 啲名邊啲出先，姓黃咁樣，呢啲啊就有份咧，總之你做少嘢咧，我氹住你先啦，嗱，你想唔想入翻去政府先？你想做一啲咁嘅嗰啲諮詢團體先，嗱開位俾你，即係無限咁多嘅維穩費咧，就吸引到呢啲咧，唔理你個名臭唔臭啦，反正中共都咁臭噶啦，咁總之你出名咧，有賴便是良，你都幫手講一句咧，即係周庸一樣啫嘛，即係冇人認為佢係一個好人嚟噶，從來都。即係除咗狐仙就唔敢講啦，可能某啲嘢好叻啦咁樣。 佢都唔會覺得係好人嘅，有啲嘢叻啫，或者 係啦。咁變咗即係咁 recruit 一啲有名嘅政治人又好，名舊嘅明星又好，甚至乎而家要翻去演唱嘅明星又好，都用好多呢啲人嘅。你覺唔覺？咁咪就係越嚟盲目，即係有一班盲目崇拜呢啲權威嘅人係佔多數嘅時候，佢咪所有人都用得着咯。 即係，但係咯，即係至於你講話，譬如黃明呢啲咁樣，其實嗰班校委會個個都其實已經係即係好要上曬岸㗎啦，盧寵茂嗰啲即係，但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即係其實真係好匪夷所思，即係唔會即係譬如你梁志雄嗰啲，你已經 哇梁志雄呢啲，萬劫不保啊，簡直係 佢。但係其實你見到呢班人，其實佢嘅萬劫係唔重要，佢哋亦都唔視自己嘅萬劫咧係一樣需要守護嘅嘢。最緊要咧就係而家即係氹得個奴隸真係奴隸主或者個殖民主開心，即係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咁樣，即係除咗係話有啲咩痛腳揸手，或者即係啊，原來你嗰啲仔女雖然送咗去外國，但係原來外國咧有堆城管嘅喺下邊即係及住佢嘅，你唔聽話咧就會鋸佢嘅嗱咁樣，我唔知係咪咁樣啦，但係即係正常嚟諗咧，你真係覺得呢班人做乜嘢啫？ 喂，其實可能 上曬岸咁搞到咁樣，即係萬劫不保，你都不顧嘅喂。 喂，可能我哋嘅層次咧， 即係我哋做唔到呢啲， 真係諗唔到個利益喺邊。 係啊， 即係有時可能個利益唔係錢嘅利益啊。 即係我哋未見過大蛇屙尿啊。 唔係，即係佢 未感受到嗰種利益。 佢喺某啲層次，譬如可能招呼上中南海咁樣，或者招呼嗰啲國家慶典嗰度係有人注意留意到佢，咁我只要唯一佢認為呢個係佢自己嘅國家，咁佢咪覺得哇高曬潮啊，又係水咁樣。 或者我哋咧，係咪即係嗰啲即係嗱？有啲人就係、是、可能呢啲人就係、是、啦，即係接近權力會有一種亢奮。我哋反而唔係噶嘛，我哋會秒噶嘛，即係甚至乎即係唉，你即係唔好行埋添最好。但係可能佢嗰啲人就係、是、即係我哋感受唔到佢嗰種亢奮，但係佢嗰種亢奮咧就足以令到佢咧。即係萬劫不保於都唔計，啊賣攞有都冇所謂。 但係我哋唔諒解你唔緊要啊。喂，但係你害到好多人㗎嘛？ 你害到我喎，結果係 唔止我啊，下一代更加多人啊。其實我哋都算係 即別唔係 執到㗎啦，真 係。我哋即係變咗，其實我哋係即係蠢人咯。我哋真係感受唔到佢哋個嗰種狀態，嗰種亢奮嘅狀態，諗唔到點解佢會做得出呢啲嘢。我哋仲會問，但可能喺佢哋嘅角度，喺佢哋嗰個 level 係啦，唔做阿笨，做好順理成章啫，人都係咁做，我唔做啊。 跟住咧，唔係嗱，你覺唔覺得咧？佢呢啲同人哋溝，即係同人哋溝通或者同人嗌交或者同人理論咧，佢最尾都講。咁你個國家，你承認你個國家先，即係成日都最尾咧唔夠人拗，就係攞愛國，就證明咧，因為有個力量就。令到佢覺得個國家係佢有份的，咁佢即係嗰啲特權嘅分子啊，佢唔知乜春嘅會啊，大陸有啲好例如嘅，因為以我所知， 有些人去統即係大陸，即係共產黨去統戰一些人咧，誒軟硬都出嘅， 係 即係令到你有很多人很尊重你。香港從來冇人尊重過，英國佬啊全完全內流，但係上面啲演員好戲很多噶嘛，全世界最渣嘅 KTV 喺香港啦。 係 而家過咗羅湖橋以北咧，喂嗰啲 KTV 好戲到你咧，你真係信自己咧係有啲兩數嘅。 係 咁，佢哋咪中曬呢啲咯。 同埋係啦，依一堆人咧，仲有一啲咧，可能係咧。真係即係誒中意，譬如我其中一種嘅呈現出嚟咧，就係中意集友啊嘛，即係中意咧，即係周圍去同嗰啲即係所謂有名嘅人啊去親啊，去影相啊咁樣，跟住 post 出嚟就好巴閉咁樣。我琴日都有一啲嘅，即係我啲 Facebook 所謂 friend 啦，唔識佢嘅其實，但係唔知點解佢係 Facebook friend。係咁樣話自己去咗啲國慶酒會喎，周圍咧就同嗰啲即係嘉賓啊、汪明荃啊、乜乜物啊咁樣影相，跟住 post 出嚟，即係哇嚇威威咁樣。 你有冇俾張學友嗰張 GIF 佢先？ 冇，我轉頭 block 咗佢啦。 你 block 佢之前唔俾張學友嘅嘛？食屎啦！ 但係就係有啲咁嘅人嘅，就係中意集郵，即係覺得啊，我能夠同到呢啲權貴影相，影張相已經咁興奮啦。更何況嗰啲即係身在嗰啲下位嗰啲，可能唔單止影張相噶嘛，真係可能攞到一啲實際嘅利益啊。可以係啦，學你話齋，真係上到去有好多禮遇啊咁樣，真係我哋真係識條鐵啊！呢啲真係感受唔到。 唔識唔緊要，亦都唔會追究。 所以咧，即係我哋咧就真係傻仔嚟嘅，真係唉。去多首歌啦，呢首歌咧都系我呢个两三年前嘅作品啊，我自己嚟嘅。快将粉碎，逐分满串消失火里，各种色彩渐渐褪落像落泪。面对世界压缩倒退，踏足处处满是地雷，再有否静默地过户？维护你与我的堡垒，来重夺控制器到手里，难道冷眼看契机失去，留待日后掉眼泪？维护你我搭建的堡垒，拿出颈椎勇敢的骨髓，全力抗拒晦暗思想，走进梦里。貌似这里快将粉碎，逐分每寸消失苦里，各种色彩渐渐褪落像流泪。面对世界压缩倒退，踏足处处满是地雷，再有否静默地过户的理据？维护你与我的堡垒，从夺控制器到手里，难道冷眼看契机失去，留待日后掉眼泪？维护你我搭建的堡垒，拿出颈椎勇敢的骨髓，全力抗拒晦暗思想，走进梦里。维护你与我的堡垒，来从夺控制器到手里，难道冷眼看契机失去，留待日后掉眼泪？维护你我搭建的堡垒，拿出颈椎勇敢的骨髓，全力抗拒晦暗思想，走进雾里。全力抗拒晦暗思想，走进雾里。呢啲咪左膠大合唱俾張飛自己咯， 六八八嗰啲通常都左膠嚟嘅，或者文青。 嗱，呢首三年前嘅作品啊，不要在黑暗中死去，我自己唉曲詞編監唱嘅真係。 後來有冇有冇巨星唱過啊？ 喂，冇。 但係呢啲好有巨星嗰種。嗰種 如果巨星唱就可能會更多人認識啦。 係喎，但係我都好熟嗰啲首歌，點解咧？ 即係可能社運圈子嘅人或者去遊行嘅人都可能聽過下啦嚇。咁但係 anyway， 即係首歌都係即係嗰陣時啊，就係呢個梁振英上台之前啊，即係嗰陣時嘅，即係佢攞689之前啊，咁我先就寫起首歌。 諗住即係要喺呢個去包圍會展嘅嗰陣時，我哋有去到包圍下啦。咁但係就後來，哎呀，689當選之後，大家就好頹啦。我哋仲記得咧，當日頹完之後咧，就走咗去呢個灣仔 解位啊嘛。 係啦，某個酒吧度解位。 嗰日有個插曲都，我到而家都記，我歷歷在目嘅。 係 咁有我哋。你又知道我講邊個？ 知你講。 我哋有個聽眾咧，即係而家都有聽我的節目嘅，我諗佢移民咗澳洲好似。咁你唔緊要打我招呼先，嗨。我開始講你啊。咁咧，佢嗰陣時咧，啱啱忽然社運咧，好可愛嘅真係。咁咧就咧， 都好嘅，都係。 就係好啊，即係一個見證嚟嘅，即係而家又令到佢更加 solid。覺得自己無悔，當日點解咁憤慨？ 起碼真係多一個就係多一個。係 啦，冇錯。咁咧佢咧就因為佢未去過呢啲場面嘅，即係未去過社運嘅現場嘅。咁咧就一路咧就喺Facebook 嗰度問我，就你個點樣？即係諗住有伴啊，你喺邊度等啊？約咗喺邊度啊？咁我同佢講，我哋一路都喺會展出邊。係 係係。 咁點知咧？哇！等極佢都唔嚟嘅，幫我約咗話消防局門口咁樣，等極都唔嚟嘅，唔等啊！扯佢又唔係好熟。跟住我哋去解位嘅時候咧，咁咧佢跟住咧，佢話你哋喺邊啊？我話我走咗咯喎。咁但係我睇翻之前嗰啲 Facebook 嗰啲 status 咧，佢話啲香港人咁大件事，咁去曬邊？得咁少人嘅點解？但係其實啲人走曬啦。 就係即係，唔係嗱，我又覺得可以理解嘅呢種心態就真係，即係其實 遲大到 係啦，真係遲到係一件事啦。唔係，但係調翻轉就係。香港人就係咁樣嘅，俾人嘅印象就係好多嘢都唔理啊！見過嚟到呢度，真係冇人嘅，喂，係真係會變咗係，唉，即係會有嗰個心突然沉一沉，即係香港人又咁樣，又再一次咁大鑊嘢，大敵當前都唔出嚟，即係就會有呢種心。 可能慣咗都係咧，嗰啲有啲男朋友就唔會唔等佢，唔會唔等埋佢。 咁呢個另一樣嘢啦，我唔知道。 喂，你嗰陣時咧，嗱，你勾翻起我嗰陣時的記憶咧，我嗰陣時我哋唔知喺 DBC 做定喺邊度做嘅，咁唔知道一次撞到黎則粉咧，喺DBC 即係呢個嗰度叫咩啊？好多 KTV 出入嗰度咧，嗰度即係 DBC 嗰度叫咩啊？數碼港。 數碼港係啊， 即係啲人行過都似 KTV 噶嘛，因為太多香港電影嗰度拍嘅關係啦。咁咧有一次唔知撞到佢無端端啊黎則粉咧，佢話：梁振英贏硬啊呢鑊咁樣。跟住我哋全部都唔係好信當時，因為嗰陣時啊唐英年嗰個工程做得幾爽噶嘛。 同埋最尾即係又叫做辯論之後，跟住話佢啊梁振英你講大話啊，同埋嗰下爆大鑊，話你喺行政會議嗰陣都話想出呢個出去彈防暴隊咁樣。 係。 嗰樣嘢係啱，即係爭翻少少分咁 啊！咁，但係當時我聽到黎則粉嗰個分析咧，哇！佢話：如果係就大鑊啦！佢話贏硬啊！呢話佢，我哋當時都唔係好相信，唔會啩？ 唉，就係、是， 因為點知真係一語成諒啊！真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寫呢首歌，其實鼓勵自己，亦都鼓勵一啲身邊嘅朋友，希望佢真係走出去，即係諗住去頂住，唔好俾呢個梁振英上任啦。因為我哋係比較清晰嘅，即係唔會話俾次機會佢啦，或者即係俾啲時間佢啦。我從來冇對佢對呢個人有任何嘅幻想，咁寫咗呢首歌。咁裏邊都係講話，即係我哋要企出嚟啊，為我哋即係要爭取翻我哋自己一啲控制自己命運嘅權利啊，咁樣唔應該即係如果而家唔出嚟咧，他日你知賴嘢咧，你就會即係後悔啦。 喂，但係咧，我哋會唔會不嬲都高估咗佢哋嗰種？即係高估咗自己啊！即係你出嚟咁啊點咧？即係以前冇咁樣諗噶嘛。 呢個係三年前 啊，冇錯。 即係老實講，我 即係我睇翻而家， 唔 係 啊， 以前 我同意你啊，即係我自己啊，我唔係話即係我都即係我唔係話要喺度散播一種即係灰心或者無力感，但係即係有時我自己可能即係人都有 ups and downs 啊，或者我自己 即 係有時睇翻，即係都唔係好 up 噶啦而家， 唔快。 唔係啊！我真係咁嘅氣氛啊，咁嘅社會氣氛之中都好難噏嘅。 所以就施主介紹我食六味地黃丸。 但係啦，即係呢一種咁嘅氣氛，我睇翻呢一隻歌，即係嗰陣時都仲有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即係鼓勵人啊，想即係。即係俾人一種即係希望，或者覺得即係喂話俾大家聽，即係喂你唔出嚟咧就後悔啦咁樣。但係經過咗呢三年嘅洗禮咧，即係我自己都有時候覺得少少即係，唉咁又點啊？ 但係唔係喎，聽翻都振奮到我少少喎。 Really？ 梗係啦，喂，其實 灰還灰咧，即係覺得都唔應該打跌撞股。 哇！你當然啦，即係但係你咁樣真係令我好振奮喎又。 喂，其實真係唔可以 就咁算數啦。係啊，其實係唔得㗎，真係即係。但係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廣大呢單嘢咧，雖然好似唔關事，但係呢呢個係一個好赤裸、好赤裸嘅例子，就係即係哇，中央嘅手直情伸到入廣大咁樣搞，會令到一班奴隸主個個都係有頭有面、有學識嚇嘅人，有社會地位嘅人，佢哋都唔緊要去即係出賣自己嘅囉柚去做一件事，為咗去即係奉承阿殖民主去搞呢個陳文敏。呢單嘢其實係一個即係唔係真係絕對唔係淨係香港大學或者陳文敏嘅事，絕對係香港嘅大衞。 我覺得咧，即係嗱，我頭先咁講咧，我啲朋友我會即係再嘥時間去同佢傾下偈啊，同佢即係 chat 下，即係鼓勵翻佢哋咯。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就咁算數嘅喎。即係可能佢覺得唔關我事啊，屌你又冇讀嗰間大學，喂，但係你唔怕冇面嘅咩？即係都係講緊嗰句啦，即係你寧願走，寧願即係歸宿咁樣。我而家就係好明顯嘅現象就係咁樣喎。 即係咧，好似調翻轉講，真係關你事嗰啲就唔出嚟。即係香港人，一般香港嘅人，係啊，香港大學嘅畢業生、教生，或者甚至乎一啲律師，真係關佢事嗰啲唔出嚟。但係嗰啲唔係好關事嗰啲啦嚇，即係或者收錢嗰啲啦，外港之星啊嗰班咧，完全都唔知發生咩事，總之收到 order 就做啦，嗰啲就出嚟。即係諗下，喂， 咁 你係咪應該？ 你唔應該咁樣類 比嘅。唔係，我意思係話，喂，你見到嗰班咁樣嘅撲街都走出嚟，你係咪應該？喂，其實你應該更加走出嚟，聲勢浩大去冚過佢哋。 不如咁啊，我哋又夾下啲錢咧，又叫翻嗰班撲街出嚟反翻佢，你得唔得？即係等於萬馬如聲咧嗰套。咩行埋一條龍咧？嗰啲明明阿馬如聖咧，明明係阿吳孟達啲 friend 嚟，點嚟到啊？點幫咗？ 幫咗吳君如， 即係不如試下，即係測試下啫嘛，睇佢哋即係令佢尷尬，或者即係講出個現實俾普通市民知道。 我哋 budget 唔夠困我啦。 其實 呢都應該唔係 好貴嘅啫，你揾喺廁所分錢嗰班都唔係好貴。 咁啊係，每人即係食，即係隔食隔之後，或者 但 係 佢就驚你咧，屌你幫襯得一次，我梗係唔睬你啦，嗰種咯，即係生意上考慮咯， 係即係唔係大客咯。 啊，除非咧，我哋識一個 agent 就冇政治立場嘅，即係派錢嗰個金毛飛咧。咁就揾翻佢嚟揾嘅，拎啲嗰啲印刷品，佢哋都冇得揀噶嘛。嚟到就係咁樣對。 同埋嗰件 T 恤就咁笠， 係啦，冇就 number 就 number。 係啦， 嚟半紙嚟半紙，佢比較衰嘅啫。咁啊，不如試下，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試嘅。即係可惜我人微言輕啊，成日諗住籌錢拍啲片咧，又籌唔到啦，冇人嚟啦。 要幾多錢啫？ 起碼10萬蚊啦。 10萬蚊好，豪俾你。 唔係，即係其實你主要要嚟拍翻嗰啲片，要嚟令到，即係其實我最想就滲入一啲咧冇乜主見嗰啲咧，即係令到原來自己係俾人揾緊份嘅，原來政府應該係咁樣做嘅，嗰個計劃就係叫做影子政府宣傳片計劃，即係10萬蚊其實拍到幾條嘅啫，我諗，即係揾 KFA 啊，揾制服啊咁樣，即係就算拍警察都可以拍4條啦，即係而家我見到港台咧有幫政府打飛機，我搭。巴士咧見到咧，港台拍咗好多公務員嘅片啊嘛， 係啦，問題係佢有渠道出啊嘛，譬如搭巴士， 其實我哋都唔少噶，因為如果你真係拍得認真嘅話，有人瘋傳嘅話，其實 Facebook 啊嗰啲，你係去到對方嗰邊嘅，其實都 貼翻佢呢個愛港之星， 係啦，冇錯，佢哋唔知嘅開頭，唔知做乜鬼嘅，你好中性咁樣， 又或者係甚至乎拍到好似有少少近佢哋嗰邊嗰啲咧， 但最尾一句 end shot 咁樣一句對白。點醒曬咁嗰啲咧， 跟住佢瀨咗嘢又唔知咁， 係啦，即係係要喺呢啲位滲入啊嘛，真係。 好，十皮啊，好俾你。 好啊，多謝。 好，以為時間咪差唔多咧？ 時間差唔多啦，過曬鐘其實都，但係我哋開始開遲咗， 係。 咁你知我哋好均真噶嘛？遲翻5分鐘，豪翻俾你， 豪翻俾你，好。如果咪係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啦，星期五嘅8:30到10:30啊， 係 盧漢推歌。 啊，我有時間我會整翻個 jingle 噶啦。 係啦，我哋會改翻嘅。係啦，再講多次，逢星期五晚8:30到10:30夜晚。 盧漢推歌， 歌 好啦，再見，下星期見，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